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32点，跌135点，成交金额21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2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2点，跌4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0.2跌3.8，盈富基金28.3跌1毫。美团点评60.15跌5仙，建设银行6.28跌2仙，中国平安89元升1.5，信誉光学科技84.9跌4.7。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10.083，瑞士法郎7.789，欧元5.426，加元系5.84，新西兰元5.148，欧元8.7991。每百日元兑港元7.17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7.655。日经平均指数报20998点，跌190点。港金现价报12140元，升2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6美元，卖出1296.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咧，搭电车嘅朋友啦，由于电缆损毁啊，咁而家由坚尼地城总站至到石塘咀总站之间咧，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系暂停嘅。咁就系由于电缆损毁，咁而家咧由坚尼地城总站至到石塘咀总站来回方向嘅电车咧系服务暂停。而较早前咧，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管道入边咧，曾经有坏车，不过已经拖走咗啦。而家咧，东隧九龙入口咧系挤塞，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方向九龙近住富泰村咧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菜园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喺每朝职场 KOL， 我小白都会邀请到专业人士为打工一族打打气、加加油。 星期一职场便当，讲点自制午餐。 星期二职场求生术，教你工作环境安全。 星期三职场变靓啲，帮你变得更靓更有自信。 星期四职场减压法，令你松弛神经。 星期五职场后花园，生活小品味，轻松迎接好周末。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有晨光，有快乐。 在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同心同步开步礼已经顺利完成啦。 Hello， 小夏你好。 咁我婆婆咧就觉得 同我咧留喺屋企咧就好悶，佢 train 我打麻雀喎。個問題係，但係冇麻雀台嘅，咁喺地下度打咯。咁有一日樓下就上嚟撳鐘，你可唔可以叫你個孫唔好咁早就開始玩彈波子啊？ 想重温當日咁搞笑温馨嘅片段，就記得聽實星期日上晝8点到10点玩玩星期天。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又一日，唔开心又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呢？ 喂，人哋个铺排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先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爆粗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我哋礼拜四，系咁，我哋咧，今日咧，不如就一齐咧，就为自己就增值一下咯。 哦， 系啦， 例如用边一方面咧，我哋好多方面都需要做呢一样嘢嘅。 唔系，首先我今日见到桂花田啲新衣着嘅时候，我就已经喺度谂紧啦。啊，佢平时已经着呢丝衫翻工噶咯。 哦，吓， 系啦。呢啲衫佢平时可以唔系净系我嚟翻工， 哦， 佢呢啲直情系可以出席嗰啲咩 啊？系啊， 你睇下， 我行红地毡咯， 一身一身酒楼红地毡嘅格局。 我本来觉得唔认同嘅，睇完琴日嘅报道之后， 跟住又觉得好似系。 我见到部分人着嗰啲衫，其实同阿田都系打过50件出嚟啊，有啲通花 lace 啊，但系都系似喺淘佬度买嘅。 即系首先你知啦，我哋即系成日都听到阿祖又话会好忙啦，咁样会去啲咩地方？跟住我谂下咁忙嘅，跟住我睇埋呢个新闻， 系啦， 我就明白啦。 系 咁啫嘛，总之我都去啦。 咩叫咁啫嘛？哇，你估嗰真系人人去得噶？ 咩啊？ 你舍唔舍得俾啊？ 系啊。 我舍得， 你舍得俾， 我 知道几多钱未先？ 我谂住用个更好嘅方法，唔俾都试下去唔到。 哦，即系去 俾都去得 嗱，但我又觉得 系入场证啊嘛， 唔系真系， 即系睇我哋三个有冇得试下一齐去咧咁样。 嗱，有嘅 系啦， 因为最平嗰个价钱咧唔系好贵嘅啫， 最平系去将军澳。 你睇唔到价钱表咩？ 嗯， 有价钱表啊， 我有价钱表， 大家分享下，讲嘅系乜嘢咧？就康城影展，一年一度嘅，都可以话系世界嘅电影上面咧头三大嘅影展嚟嘅。咁大家都会觉得，哇！如果有戏可以喺嗰度咧，竞赛电影又好啦，如果你净系做到即系观摩嘅电影都好啦，都好劲啦，系咪？ 系。 但就算你个电影去唔到啊，你个人可以行到上嗰个红地毡上面度，扬名立万嘅第一步啦，系咪啊？ 你知啦， 几多我嗰啲闪光灯啊，系咪先？ 唔系，即系你话俾人 啊，导演， 你听你去过康城红地毡啊？ 系啊， 啲人都真系刮目相看啊！ 我有去过， 系咯。 不过嗰阵时唔系影展，因为我有去法国嗰阵时，我有去过康城， 吓，佢因为景点嚟嘅， 景点嚟嘅，咁所以咧都有 嗰个红地毡都仲系会 红地毡就冇摆到， 系咯。 但系咧佢喺嗰个都系呢一个同样嘅剧院外面，我咪扮行咗红地毡咯， 系咯， 使俾钱噶， 个个都要扮噶嘛， 有影。想噶，覺得好勁噶。 係啊，但係而家 就咩咧？就係講緊咧，就係啱啱咧，就有新一屆嘅康城影展啦，嚟到第72屆啦嚇。開幕嘅時候咧，就會見到有好多嘅明星、名人，真係勁嘅。 係 奧斯卡影后都喺度，跟住就喺度俾大家影相啦。但係同時間，越嚟越多，尤其是今年咧，就有好多咧世界各地嘅女星咧都出現。 尤其是系内地嘅唔知名嘅影星。 其实咧喺未有呢啲所谓价目表啊，或者呢个叫套餐价之前咧，我系真系觉得系千古疑惑嚟噶、嗯。我系唔明白，我话乜唔系康城系好巴闭嗰啲一线先可以出现到嘅咩？ 同埋应该系咪康城嗰度发邀请卡俾一啲贵宾噶嘛？ 同埋好国际化噶嘛？我系几时开始怀疑呢，就首先當然係年年我都冇受到邀請啦，我就開始懷疑佢權威性啦。 佢咪 就同我質疑福布斯一樣，咁多年都冇我哋份嘅，有冇搞錯咁樣就係啦。 我認同 啦， 係 啦，我質疑咗佢好耐啦。 可能我外國個經理人咧，同佢哋溝通得唔係幾好。 係咯，我嚟嚟去去，我嚟嚟去去，連將軍澳嗰邊嗰個康城都冇邀請過我，係咪先？ 你入我先啦，梗係唔得啦，人哋日出。 係啦，開始嬲啦，即係日落去咩啊？日落去巴黎噶嘛。好啦，咁但係後來咧，幾時開始覺得有疑惑咧？就係。早兩年噶，早兩年都咪試過，啱啱好有一個內地嘅網紅定係 女星， 女星咧，話佢跌落地下嘅時候咧，哇！中門大開，光都走到啦，真係 咁唔止一個㗎。 唔係嗰個係零舍跨㗎嘛，因為話 佢哋倒出嚟㗎嘛，話佢 好似唔知係上失手定下失手啦。 唉，你唔失啲手啊，又邊有人影相？ 即係佢究竟係上環定係中環咧，定係？嗰、那個環就唔好講啦， 係啊，總之就好似一個守龍門咁樣彈琵琶， 好誇張啊！記得咗， 哎呀， 因為嗰次誇張到一個地步咧，啲人係話你好誇張，但係更誇張嘅我唔識你喎，即係你會喺康城嘅咧，嗰陣時就開始。即系大家就谂啦，究竟咩事咧？ 唔止一单半单噶，我记得咧，唔知系旧年定系前年咧，就有一位嘅内地嘅女星都近乎一线噶啦，嗱上得几快嘅，但系佢就话系受邀请，因为咧 好似有一个系嘅。 通常佢哋咧受邀请咧就一系你就系嗰部电影嘅演员啊、制作人啊咁样，但系其实同时间咧，譬如一啲嘅品牌嘅代言人咧，譬如你嘅珠宝首饰嘅品牌代言人啦，你发型产品嘅代言人都好啦， 都可以， 佢哋都会邀请嘅，因为本身嗰个品牌有做 sponsor。有做 sponsor 嘅话咧，咪揾翻佢哋嘅代言人行红地毯，人哋影相，呢啲好合理嘅。所以有啲你会见到啊，点解年年都有佢嘅？但佢年年其实都冇拍过电影 嘅。系咪嗰个你嗰个？ 你边个啊？ 唔系嗰个一线女演员啊？ 唔系唔系，我唔系讲紧嗰个。呢啲有啲系荷里活呢个国际影星，唔系净系内地嘅。 哦，所以有啲 咧，大家都会拗头。但亦都有一啲嘅内地嘅女明星，我头先话咧，即系二线、一线中间嗰啲咁样咧，就去咗。 系啊， 跟住咧，人哋就发现，咦，好似冇请你噶，跟住仲喺红地毯度影相咧，唔肯走。跟住佢就话唔系，边日边日我系收到呢个嘅邀请嘅，但跟住咧主办单位又话唔系，我哋真系冇邀请你，甚至有啲咩邀请卡啊，又摆咗 上网。 即係呢啲都 出現 有 啦， 有嘅有 嘅，係 啦。好啦，咁而家大點會有套餐價咧？咩嚟嘅？ 套餐價係咩咧？因為今年多咗好多咧，已經唔係明星啦，佢哋自稱做網紅，又或者可能係拍過十幾年戲，但係都仲係做緊一啲咧。即係咁嚟講啊，即係真係有分嘅三四線角色嘅，即係佢哋就 統稱嗰啲叫實力派咯。 啱， 同埋老氣骨咯。 但 係有十幾年啊嘛， 六業嗱，有啲唔覺得自己係六業㗎嗱。其中有一位嘅咧，就係呢個《延禧攻略》夠紅啦啩，係 啊， 套戲夠紅係咪？ 嗰個阿華 嗱，佢係有份做嘅。 羅啟新 唔係，佢係做高貴妃， 高貴妃 身邊嗰個婢女叫做芝蘭， 冇睇過啲， 好多戲嘅其實佢，梗係高貴妃成日出現㗎嘛，佢一出現就有佢咯。咁你話佢有幾多戲啊？ 喂，呢度都有個識佢 咯，我識佢，真係我識佢。所以唔好睇小佢系《延禧攻略》里面嘅阿华， 系系 佢中意睇下边个阿华。 个问题康城啲人识唔识佢啫？ 系啦， 唔识嘅，因为咧佢企得太耐啊，仲俾人哋叫你走啦、行啦、走啦，因为已经系加咗呢个。不过唔怕，佢有一个坚持，佢坚持就 系 我唔明你讲乜嘢，我唔明你讲乜嘢，佢坚持唔走。 佢话太嘈啊，我听唔到你讲嘢啊，即系影我 啊，系个个都想影我咁样。咁佢咧就系俾网上面其中一位咧被疯传咧，就系话究竟。Who are you？ 我是谁？你系边个啊？点解你会企喺度唔走噶？咁样 点解佢哋会去到啊？ 系啊，嗰个套餐价系点噶？ 就有人啦喺网上面咧，就系话，如果你想行呢个红地毯嘅话咧，有机会。用錢就可以買到翻嚟㗎啦，因為紅地毯上面咧有三種唔同嘅等級嘅，我哋講個平嘅先啦，好唔 好啊？ 三等 係 三等， $100,000 係啦， 十萬哇！ 你可以行到紅地毯。 咁佢點樣三等法啊？即係話係 即係冇位坐㗎， 淨係成條紅地毯，會唔會淨係行最尾嗰段係行唔到去頭嘅？ 即系你入唔到去大门口嘅， 俾人行嗰条地先啦。但系入唔到去就 系咯。 我估咧系佢哋坐嗰个位置嘅唔同咯。 哦， 系啦，但系嗰条红地毯你都可以行嘅。嗱，二等位咧就唔争好远嘅，即系11万。一等位咧16万有。 系， 其实港纸讲紧港纸啊，即系如果佢哋俾啲钱谂住搏一搏，喂，我行过呢条红地毯，可能人哋就会觉得咧，喂，我系红人嚟噶嘛，我先至会受邀请噶嘛，好快揾得翻啦。有人就会觉得呢啲钱抵俾啊。 又真系喎、哦！我呢度咧又写住话有包厢价嘅9000欧罗再加摄影师，咁咧贵宾价就13000欧罗加官方礼宾车到红地毡加摄影师加化妆师，仲、 哦、 有13000欧罗。佢话佢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咧系真系好平嘅。 哦，即系其实你系等于诶参加嗰啲海外婚礼套餐咁样咧，佢有官方摄影嗰啲位，咁真系其实10万蚊嚟讲。你就算去法國啊，你可能食豪啲住豪啲都俾咗佢啦。 即係我平時嘅生活啫嘛。 咪就係咯。 你啱啱就做咗一樣嘢啦，跟住賺咗嗰啲錢，哇！跟住咁可以去咯，下次。 我使乜啫？我大把錢，唔使做嘢我都可以去。 我建議你下次唔好咁口疏，你睇下佢無時無刻都將你啲嘢爆出嚟。 講一世噶啦， 佢講好耐添啊！我都係諗住佢講完我再加把口啫嘛。係咯， 你其實有機會講到，因為佢一定會講。 但係咧，我而家發覺咧，佢而家呢個紅地毯價咧，嗱，我有仲有個疑惑嘅，佢呢個紅地毯價究竟係？同康城有冇關係嘅先？如果純粹冇關係，即係咪只係我阿豬阿狗咧？我 有錢就得啦。 唔係唔係，係即係我有攝影師，我安排俾你咧，我就可以令到桂花田都上到紅地毯。咁但係點解嗰條地毯係可以任何人都俾入得去嘅咧？ 網上面咧就咁樣嘅，就話有啲內地嘅傳媒就係咁樣報導嘅。60米嘅紅地毯，平時咧就淨係官方邀請咧先至可以踏入嘅。 係 點解呢一啲有價？又有市，仲喺網上面咧明碼實價咁樣標價嘅呢啲嘅紅地毯邀請嘅嗰、那個邀請卡啊，即係你可以有得賣嘅話咧，呢一點咧就大家都真係未知道究竟係 係啦， 康城嗰方面啦，定係點樣啦嚇？ 即係等於你話你話好多人都想去到奧斯卡咁樣。咁你唔係過入得去嗰個地方， 因為每個位都係有人去，即係安排咗你邊個位邊個坐噶嘛。 係啊，即係話我想扮嘢嘅話咧，其實可能佢有保安啦。喂，淨係張邀請函邊個俾你嘅先？如果嗰啲海外製作公司竟然包到張邀請函，仲要係真嘅話咧，嗱咁啊真係神通廣大。 喂，但係其實又唔係真係最難嘅，因為咧佢唔係淨係邀請紅星噶嘛，其實幕後嘅製作人啊都可以邀請噶嘛，因為一套電影啊可以順利上演，唔係淨係面嗰陣。 当然啦，系制作团队。 系啦，后面嗰阵可能有啲人未必净系内地嘅团队噶，可能系荷里活嘅团队都唔出奇噶。哦，我收到邀请啊，但我唔想去，我去唔到啊。 咁我真系卖咗佢， 嗱，可能噶，系咪先？ 系， 哎呀，我就系觉得，如果系咁咧，即系其实大陆啲影展咧，应该谂下，点解人哋个康城影展巴闭到俾钱不请自来都要去咧？ 系咪自己？ 我大概答到你，你知唔知国内一年有几多个影展咧？ 应该有超过50个啦。 唔知有几多个，总之 keep 住。见到唔同又有颁奖啊！你又攞女主角，佢又攞女主角，好似个个都做到主角咁样嘅。 系， 但系我会有个小嘅提议嘅。如果就算你俾咗10万蚊又好，你一等级啦，俾到16万港纸都好啦。真係可以咧，還掂都俾咗咁多錢，就請多個服裝指導幫你哋執一執個樣啊，或者係執一執套衫。 唔係啊，我而家眼見呢套衫，我都真係屬於 你睇緊邊一套咧？ 睇第二套啦，肯定。 唔係呢一套我就見到 邊套啊？灰色嗰套啊 嘛，中門打開嗰套咯。呢套咯， 咪就係呢套咯。 呢 套 真係 中門打開嗰套咯。 咁我又俾另外一套你睇啊？你覺得呢位嘅朋友咧？ 唔係，我想先形容咗呢一套被譽為中門大開嘅相咧，嗰套衫咧冇嘢嘅，其實佢就充分體現出。我哋大国嘅嗰种自信，系啦，中国人就一定要中间开，开明、开放， 开到落肚脐添，系 咪？ 开通，系啦，心胸广阔。 嗯， 边个话我哋咩小家啊？我哋即系吓，即系大泱泱大国。 喂，认真啦， 世界接轨， 佢真系身材都几好， 身材好好添，同埋， 所以咪想博个机会咯。 同埋老实，你平时你睇嗰啲咩奥斯卡咧，有几年佢哋嗰啲女星啊，佢哋自己啲即系美国啊、英国嗰啲女星。嗰啲衫一樣好誇張喎，甚至乎有陣時都俾人笑喎。 唔係啦，誇張一件事，誇張得嚟靚，同埋誇張得嚟嚇，唔係啊話，你為咗博出位另外一件事嚟。 佢啊，因為你見到個樣係亞洲人啫嘛，如果佢變咗個西方人嘅， 講真啦，唔係性感啊，開到落肚臍為之靚㗎。嗱，佢個身材係幾靚，但係條裙真心核突喎。 同埋佢 有東方美，有東方 方美， 做咩佢抱拳啦？ 系啊，仲有呢个真系笑爆嘴啊！呢个真系， 我都唔知佢做咩抱拳。 咁我又俾另外一个你睇啦。大家对于呢一位姐姐咧，佢一身嘅打扮咧，大家又会觉得系点样咧？ 而家系咪伴娘唔去得康城先？ 佢真系做到伴娘，佢最多去到姊妹啫。 哦，系咪即系我想讲姊妹？其实系啦，姊妹唔去得康城啊！而家 好似咧就着住咗一条姊妹裙咁样啦， 灰色沉啲啫嘛，都唔抢你镜啦已经。 但系问题系佢有条好似叫靓嘅裙，但系佢嘅样子想点咧？ 唔系可能系角度嘅问题。 呢啲叫做特色。嗱，系咪？ 系啊， 有记者朋友就咁样形容啲朋友嘅装扮嘅，例如有一个叫做卖台布的阿婶啦，即系一色嘅打扮。 就呢个啊， 系啦， 都似啊。 另外有一个咧就着住一身金色嘅战衣， 系啊， 黄金圣斗士。 但系即系记者朋友，你知佢嘅用字都好精准噶嘛，有阵时都几刻薄嘅。金甲哨牙战士， 系啊， 佢又加埋个特征喺里边。 系啦， 系因为佢真系有少少。 另外咧，有阵时身高咧，即系都会成为人哋攻击嘅地方嘅。 咁惨啊！你又俾人 啊？唔系，我未去到。呢个地步， okay. 五尺争三寸，鸳鸯物小侠侣。 我觉得好似好可爱咁啊！即刻，好似 feel 到咪童星啊，咪童星嚟噶。 嗱，头先咧，我哋讲紧嗰位咧，疑似着住姊妹裙嘅咧，报章就咁样形容嘅，雪纺纱裙， 系咯， 扮回春大妈。 喂，我想话中间嗰个桃红色嘅都露晒大背噶。 唔系，而家唯一阴公咧就系咧，如果我系官方，真系因为我嘅知名度而请我嚟，例如巩俐啊，今年都出尽风头噶嘛。咁我点样可以同我啲 fans 交代？我不是买回来的，我不是买回来的。 你讲咁多咯，我哋出年去唔去啊？ 我哋要话出 今年去得唔得啊？ 谈论我同桌的名什么，妒忌也可。有品味如我，以为相貌平分，你获最多。再自拍照抚摸，再亲亲一个，随地贴，随地摆，求什么？沙滩中吸引七八十个，你的手臂纹身也未够多。还在笑，还在讲，赢什么？明目伴我，套房内行过，全部美梦成真，却没猛火。毫无兴趣清楚，你感受如何？眉目里皮肉底藏什么？倾通宵交了一份行货，是否只爱暂于你又遇阻？ 田嘅红地毡啊。不过咧，头先咧，即系老老实实啦，睇下睇下咧，似乎你又好难怪嗰班网红啊，因为咧，我睇好多报道咧，越嚟越似嗰个讲法咧，就系话其实佢哋系真金白银咧，合法合理地咧，真系向康城嗰度买翻嚟，即系人哋真系咧有提供呢一啲所谓即系俾你嚟参观啊，或者你行红地毡嘅一啲套餐价咧，咁即系话。咁系真系有一种渠道系属于有钱买嘅渠道， 即系去买位。 系啊，即系买位。佢而家唔系咧，即系嗰啲非法入境咁样嗰啲嘅噃。系啊，咁既然系咁嘅话咧，你只能够话，咁而家你康城系提供咗两种咯。即系如果我哋用入学咧，呢啲算唔算系自己扣门啊？即系你大抽签、大搞猪派位咧，系一种啦。而家呢一种咧，系属于自行扣门咯。 嗱，邀请嗰啲系免费去噶， 系啦， 嗰啲要俾钱咯。 系啦，佢而家呢啲就属于系， 即系个留位费比较贵， 留位费比较贵，所以别出心裁咧，都真系睇下你抵唔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公布今年公务员加薪净指标，在扣除递增薪额之后，低级加3.13%，中级加5.68%，高级加4.58%。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主席李聯輝表示，今次調查有108間公司參與，數據涉及的員工達到160,000，相信結果已經有代表性。不過他強調，現時數據並非公務員最終加薪幅度，下星期四會再開會確認數據，幅度仍有機會調整，而政府在加薪時會考慮經濟和財政狀況。對於加薪幅度是高抑或低，李聯輝說留待大家評論。至於公務員會否收貨，他就說相信只要數字準確，各持份者都會接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到廣州出席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多名局長亦有隨行，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出席會議的內地官員包括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港澳辦副主任宋哲、中聯辦副主任楊健等。林鄭月娥和聶德權在會議之後將隨即展開大灣區訪問行程，先後到訪佛山、肇慶和江門，和當地政府官員會面，並參觀當地青年創業基地、交通、創科、醫療等設施，星期日將在廣州出席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由於電纜損毀，由堅尼地城總站至石塘咀總站之間來回方向的電車服務暫停，運輸署呼籲市民考慮使用其他交通工具。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因應國家緊急狀態，禁止企業使用潛在對國家安全構成風險公司所生產的電訊設備。美国商务部随即宣布，将华为和70间附属机构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华为回应说，愿意和美国政府沟通保障产品安全的措施。如果美国限制华为，不会比美国更安全，也都不会令美国更强大，只会迫使美国使用劣质和高昂的替代设备，在 5G 網絡建設中落後於其他國家，最終傷害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權利。不合理的限制都會侵犯華為的權利，引發其他嚴重的法律問題。天氣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天氣炎熱，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炎熱驟雨逐漸增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95点，升25点，成交金额3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9275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4蚊冇升跌，盈富基金28.5系升咗1毫，美团点评60.1跌1毫，建设银行6.35升5仙，中国平安89.7升8.5，工商银行5.52跌4仙。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系10.083，瑞士法郎7.786，欧元5.43，加元5.842，新西兰元5.148，欧元8.7975，每百日元对港元7.1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42。日经平均指数报21,055点，跌132点。港金现价报12,140蚊，升2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5.36美元，卖出1,295.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受电缆损毁需要封闭东西行嘅电车服务咧，而家咧啱啱收到运输处嘅通知咧，就封路重开啊，就系坚尼地城总站啦，至到石塘咀总站之间来回方向嘅电车服务咧，东西行咧就恢复翻正常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近住西贡乡事会里一段啦，来回方向都是行车缓慢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啦，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Ladies and gentlemen， 多谢乘搭本航班，我哋即将降落韩国。到埗后，各位可以尽情食、买、玩，同时穿越古代。了解韩国千百年前发生的历史故事。而家请返回座位，请留位。 唔使搭飞机，唔使搭时光机，想知韩国的历史文化，只需要打开电视机。电视节目《韩国乾坤四围游》，星期日晚9:30，港台电视31。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搭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讯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我不想 OT， 我不想被老板捉，我不想翻工，可以点啊？ 可以自己做老板？ 我得咩？ 咁要睇下你够唔够料啦。 我 除咗资金，仲要有创业理念，知道最新嘅市场趋势，线上线下嘅攻略。 但系我 睇你应该唔识噶啦，去5月16至17号嘅贸发局创业日啦，一站式攞齐创业资讯。 法官大人，我冇嘢补充啦。 要知道更多资讯，请留意晨光第一线节目时段内嘅贸发局热线。 曾志豪、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流火勢，如果佢真係他朝一日有錢，佢真係買咗個康城嘅位嘅時候，唔知佢行個紅地氈嘅時候，佢會唱啲咩歌俾大家聽呢？相信佢衣着就應該冇問題嘅，因為佢都冇。佢都冇乜衣着可言，不过佢又真系难得胜在有嗰么骨架，着咩衫都唔知系咪好睇嘅，但系佢嘅歌声唔知会唔会一路行一路唱住啲咩歌啦吓，我哋有请，希望他朝一日佢可以行到红地毯嘅曾志豪。 如果我可以行到嗰个红地毯，我一定会以我马拉松冲线嗰个造型。亦即系俾两个拍档形容为丧尸奔跑个造型，但你知唔知我呢个造型啊？我成日俾我仔见到张相，佢啊纯真嘅心灵同埋简单嘅头脑，佢不停同我讲：爸爸好有型啊，你好有型啊！ 简单嚟讲，呢个世界系复杂噶，叫你个仔长大啦， 同心同步开步嚟， 爸爸你好有型啊！ 小心啊！有啲嘢咧，即系你话我哋成日争好多嘢咧，即系你话争红地毯想争个位啊，固然好似好开心啦，俾你霸到个头位。不过咧，有啲排名咧，我哋争到席位多咧，其实一啲都唔值得高兴嘅。例如咩咧？即系如果我话俾你听，喂，有样嘢咧，全球啊得六个位嘅啫，香港就独占五个，你就咁听系咪觉得好兴奋啊？哇，咩都好啦，系咪先？就算你话全球最贵六个铺头啊，香港占咗五个啊，即系我哋都觉得如有荣焉啊，即系代表物价高啊嘛，起码就代表嗰个城市啊欣欣向荣。唉，你几时见个婆罗奶个山窿会贵先得噶？即系如果你咁谂嘅话咧，本来都好正常嘅。不过你即系我谂你好难想象到咧，嗰、那个全球得六个。香港独占五位嘅咧，唔系话楼价啦，唔系话咩人工啦，亦都唔系话我哋啲即系吓政治啊咩新闻自由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啦，而系讲紧咧，我哋而家全球有六宗呢一个大饼贸易鼠患，而我哋香港系独占咗五宗嘅。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冇错，大鼠传人贸易肝炎。全球六宗，香港已经独占咗五个啦。你觉得呢点有冇值得骄傲嘅地方呢？系冇噶，而且咧老老实实吓，系有人咧已经系死咗噶啦。咁啊，遍布各区嘅。咁啊，首先而家咧，你一定要留意啦，因为咧，呢个被誉为咧系大鼠肝炎爆发，即系同我哋之前听嗰啲已经唔同啦。之前嗰啲咧就冇个大字嘅，而家呢个系大鼠肝炎，你会觉得咧就劲好多。咁有几个位咧，而家咧就即系大家好担心嘅。第一咧就系、是、究竟如果猫捉老鼠，仲系咪一个可行嘅方法咧？而家唔系讲紧话啲猫捉唔捉到呢只大鼠，而系讲紧话究竟猫如果真系捉咗啲老鼠，佢翻嚟你屋企度，其实究竟有冇问题咧？因为原来有人担心咧，就系话喂，以前就话啲猫捉老鼠啊，即系好地地啊咁样。但系佢话咧，而家唔对路，因为咧佢话呢一种嘅即系肝炎咧，即系嗰个病毒啊，可能会比较即系恶性啲。咁惊唔惊猫咧捉完佢之后再翻嚟你屋企度咧，反而变咗带菌咧咁样？嗱，第二个咧又系属于匪夷所思嘅，因为原来佢话咧，香港人近年嘅一个习惯有可能会令到。呢、这、一个嘅肝炎咧，呢、这个大鼠肝炎咧，可能系会加剧嗰种叫做恶劣嘅情况，系咩嘅行为呢？原来就系、是、阿祖都要小心，原来就系网上购物，因为佢话咧实在太多人中意去网购，特别系淘佬。佢话淘佬嘅时候咧，啲货咧就会喺大陆嗰度咧就即系进驻一阵啦，喺嗰度做中转站咧，再搵翻嚟香港嘅。啲专家话咧，原来喺呢个咁样嘅中转场合咧，好容易就会顺便中转埋只老鼠过嚟。咁可能你话啦，嘿，老鼠过到嚟，咪见一只捉一只咯。嗱，但系咧，你估唔到嘅，原来一国两制咧，系真系唔单止限于人嘅，连老鼠都有分别嘅。因为根据啲专家讲咧，大陆老鼠同埋香港老鼠，无论系习性啦、饮食习惯啦，喂，讲真嘅，佢讲紧老鼠就系饮食习惯啊。佢话原来全部都唔同嘅，即系话咧，如果咧大陆嘅老鼠佢嚟到香港咧，你谂住我哋传统嘅捉老鼠嘅方法对付佢啊，譬如话唔知黐啲老鼠胶啊，或者你挤嗰啲老鼠药嚟嘅话咧， 有可能是水土不服的，他可能是会跟你说，喂，这里一国两制不关我事、啊、你的鼠梨我是吃不惯的，所以他说呢有机会你是会引入了一批你对付不到他的老鼠。啊，不知道为什么我听这个专家讲这个卫生问题呢，越听越不像、啊。斋讲卫生问题嘅，好似讲嗰啲唔知咩政治预言咁样嘅咧吓，估唔到啊！即系你唔好话两地除咗呢一个吓、啊，即系法制会唔同，而家可能咧真系连个对付佢嘅环境啊，嗰啲卫生嘅情况都会好唔同嘅。喂，总之你要小心啦，大鼠肝炎同只猫可能帮唔到你，仲要同中港嘅频繁交流都有关系啊！风头火势网购，不过佢就少买淘宝嘅，咁好咯。佢喺外国买嘅，引入啲外地老鼠咯。咦，外地老鼠，我哋最熟嘅都系嗰只嘅啫。 Mickey Mouse，Mickey Mouse。 咁你同佢慢慢沟通啦，王耀祖。 其实呢个真系好惊啊！你讲呢一单嘅新闻嘅时候咧，我睇到咧佢哋访问埋一啲风水嘅师傅啊，佢话咧出年咧就系鼠年啊，即系譬如今年系猪年啊嘛，都系叫做本命年啊嘛，咁我哋就有呢个非洲猪瘟嘅情况出现咗啦。出年鼠年啊，又到到鼠嘅本命年，可能情况会更加严重添啊！即系大家信唔信自己谂下吓。风头火势啊！我哋咧都好中意讲一啲咧关于消委会嘅报告嘅，因为的而且确佢哋咧做嘅唔同嘅调查啦，同我哋嘅生活实在非常之近啊！就好似琴日咁样啦，佢哋咧就出咗两个嘅报告，一个咧就同冷气机有关嘅，一个咧就系同 USB 拖板有关。相信呢两样嘢大家屋企咧都一定有噶啦。但究竟佢哋系咪安全嘅话咧，可以逐个讲下吓。首先讲下呢个冷气机先啦吓。其中咧佢哋就做咗唔同嘅数目嘅一啲嘅两匹嘅窗口式冷气机啦。其中一样咧都几得人惊嘅，佢就话咧。全部咧都聲稱啊有呢個一級嘅能源效益標籤，即係話俾你哋知咧，就係我哋最慳電嘅一級咧就最慳電嘅。不過其中一個咧都可以係話係國際品牌嘅冷氣機嚟嘅，就話咧其實咧實際嘅能源效益咧只係二級嘅啫，就唔係佢哋自己聲稱嘅一級咁高。個分別係乜嘢咧？嗱，估計咧就係話咧呢一部嘅冷氣機啦，每年嗰度電費開支咧係需要1970蚊嘅，但其實真正最悭电嗰啲咧，嗰、那个电费嘅相差有成差唔多700蚊嘅，所以话即系佢讲就咁讲啦，但实际嘅情况系唔一样嘅。咁至于 USB 拖板方面又系点样嘅咧？消委会咧就测试咗市面15款嘅 USB 充电拖板，发现有13款系未能够通过全部嘅安全测试嘅。其实睇到呢度咧都几惊，15款里面有13款咧唔能够完全咁样通过呢个安全测试。你谂下啦，你用得拖板嘅话，即系你插咗好多嘅电掣喺嗰度噶啦。如果有啲咩漏电啊，各样嘅情况咧，可以系好危险，可以系火警噶，系咪先？咁啊，所以咧消委会咧都提醒市民两样嘢啊，尽量咧就避免将唔同耗电量嘅电器咧同时插喺拖板上面，以免咧就出现短路又或者系过热。嘅情况嘅，另外一样嘢咧，我谂大家都有呢个习惯嘅，包括阿祖啊，佢话咧唔少市民咧都习惯咧喺瞓觉之前咧就将你哋嘅智能电话啦、流动充电器等等咧就插入呢个 USB 嘅拖板通宵插电。佢哋咧消委会就话啦，其实咧应该避免将呢啲嘅电子产品啦通宵充电嘅，因为产品咧过度充电系会升温嘅，危险咧亦都会提升咗咯。所以讲到呢两度嘅时候咧，阿祖第一个问题反而会系咁样讲啊。我哋成日都会讲嗰啲咩商品说明条例啊，喂，我哋嗰啲做生意嘅唔可以有虚假嘅声明㗎喎、啊、即係你要讲嘅嘢陈述得啱㗎嘛，係咪其实有一啲譬如冷气机嗰方面头先咁样讲啦，有啲呢就估计因为喺国际之间嘅能源效益标签呢係有几个百分比嘅公差㗎，即係可能佢未必完全达到香港，但唔代表佢达唔到其他世界地方呢嘅一啲嘅国际标准，所以呢就会可以声称自己我哋都系一级嘅能源效益标签啊，各样嘢咁样。而消委会其实佢做到嘅咧，都系俾一个温馨嘅提示你，有一啲嘅地方咧，即系都佢哋都有一啲嘅跟进响度嘅。但系始终最紧要嘅咧就系安全啊嘛，系咪？冷气机，如果你系呃我哋，明明唔系最悭电嘅，你话你自己系最悭电嘅话，咁其实系咪佢做呢类型嘅广告系属于呢啲失实嘅陈述啊？有关嘅部门系咪可以跟进一下嘅咧？又或者如果你哋嗰个 USB 拖板根本系唔合格嘅话， 咁係唔係可以俾佢發售呢？香港本身應該可以有佢自己嘅標準㗎嘛。咁啊，標準應該佢哋售賣之前有做過唔同嘅安全測試。但點解嗰啲安全測試又過到可以賣？但係消委會嘅報告又話俾你知，哦嚇，十五款裡面有十三款係過唔到全部嘅安全測試㗎。啊，究竟係咩嘅呢？我睇到呢度其實都有啲拗頭啊嚇。但最緊要係安全啊嚇。兩個報告喺網上面咧，大家完全可以睇到㗎啦。邊部冷氣機最安全？邊個拖把是完全通过测试的话，保障自己，大家去看一看。风头火势，他放假了，回来今天，不是放很久的，他放礼拜五、礼拜一、礼拜二三日假，因为呢家有喜事啊，是啊，他有了啊，有喜啊，没错，那个喜事是他老公生日啊，还好像说会跟很多的朋友一起去旅行，祝你旅途愉快啊，桂花田。 是不是两个人去？ 唔係佢十五個人去，咁會點啊？佢同我講， 唔知幾多個人翻嗰啲， 十六咯。 係啊，我其他同學都係夫婦嚟嘅，可能佢哋有驚喜咧，我唔知啊，一定唔係我咯。咩啊？ 點解係十五個人去嘅？全部係夫婦。双数嘅应该 哦，系、哦、其中有一个系单人去嘅啫， 系啦 系啦。 咁我希望佢都一个去，两个翻。 系啊系啊系啊。嗱，而家喺網上咧尋找一啲資訊啊，真係咧方便到咧，幾乎你個腦諗咩咧，嗰個熒光幕咧可能即刻顯示俾你聽，你想揾嘅資訊喺度啊，喺度啊咁。嗱，但係資訊科技咧就快得要緊啦，就連咧啲人睇片啊，只要長少少，你都話唉飛咗咧個門牙咁樣，或者一睇啊碌碌到到尾咁，或者會中意咧揀一啲短嘅片嚟睇。所以咧近年咧內地興起抖音啦，突然間咧嗰啲要拍片嘅人咧咁諗下啊，點樣先可以？短短嗰十几秒咧，嚟吸引啲朋友嚟睇啊？点样吸引啊啲人嚟 like 咧？咁嗱，好多咧，再同即系好多嘢啦，都转再同大家分享啦。咁相信咧，大家都睇唔少呢啲咧好吸睛嘅短片，系咪？唔知边段边个片段咧会令到你有好深刻印象，同埋要睇好多次咧都会笑嘅咧？嗱，认真睇，有一啲片咧真系好搞笑嘅，即系睇完一次又一次，每次你都知道嗰个位系会咁样嘅咧，你都会笑嘅。有啲咧就好刻意去拍嘅，但有啲咧真系揾命搏嚟拍噶，所以咧当大家拍呢类型嘅片嘅时候咧，喂唔该你啦，你都谂谂你自己啊，同埋你啲屋企人噶嘛，因为咧有啲片真系好危险嘅。咁啊早几日咧就睇到大陆咧有个女网红咧为咗啊又系吸引啲 fans 们嚟俾 like 佢咧，佢竟然啊徒手攞住只新鲜生猛嘅八爪鱼，喂你有呢隻嘢咪攞嚟食咗佢算啦，啊佢真係攞嚟食啊，佢呢就諗住呢就咁涂口放入口嚟生食咗佢，喂讲緊隻八爪鱼嗰隻爪呢真係嗰啲吸片好多啦，同埋佢隻爪真係周围喐㗎嘛，喂唔使咁薄啊，因为呢当个网红呢佢将八爪鱼呢放入口嘅时候呢，嗰隻八爪鱼嗰条竹须突然间嗰个吸盘吸住佢块面，喂你知佢好多个吸盘㗎嘛，一吸住个块面，块面又唔系大啦，咁跟住咧吸住个块面，同埋吸埋啲眼啊、鼻啊，佢即刻掹走佢啊，第一时间反应啊，点知嗰个网红咧越用力拉咧，嗰只八爪鱼好似越吸得越实咁样，见到啊。见到嗰张相咧，佢块面俾八爪鱼拉到咧，好似拉多咗一半出嚟咁，其实都几恐怖噶。见到佢个样好痛苦啊，当然啦，最终用咗好耐时间先至可以将嗰只八爪鱼拉翻佢出嚟啦。咁但系都已经被佢啲吸盘咧整伤咗块面，流晒血啦。唉，唔知仲有冇疤痕添。何苦呢？嗱，各位网红啊，真系真心咧，即系提下你啦。整伤自己唔好之余咧，阵间人睇完之后学咗你之后，有啲咩后果，其实可以好严重嘅。所以都奉劝大家小心为上啊！ 照到客你 call 我九百几次，再疲劳滚炸我热度。身边满些工作，就如无常日夜催我。再听你啰嗦，打个呵欠又话负心的我变咗。俾个 break 俾我叹口气吧，俾个 break 俾我唞下啦。一秒钟，请你放开我吧，会吗？想一个人。 下机还是不对，我走也不对，跑也不对，就连跪地亦不对，想走去喂，跟我好友斜来喂喂喂，你偏要跟尾，偏要扭扭耳仔，实在太湿滞。Make a break， 俾我叹口气吧。Make a break， 俾我唞下啦。一秒钟，请你放开我吧，会吗？即使拍拖，都冇必要日日亦 check 我。一开口，马马叉叉，啰啰嗦嗦要炮轰。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郑中基嘅八爪鱼啊，头先咧，我同阿祖都即系话好惊嗰啲鼠患咧，甚至乎你讲到话即系风水师都有讲咧，但其实如果你再睇真啲咧，佢真系惊嘅情况系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是、啲居民咧几乎咧为咗佢而弃户搬屋咁滞啦。 系咪啊？边区啊？ 我见到有一个咧，譬如佢话太子咧有啲唐楼嗰啲板间房咧，佢话有个居民咧就攞啲老鼠板嚟黐老鼠啦。 系， 佢话一、 哎、其实呢啲最衰嘅，真系讲真，你捉到你又知道，哎、真系有啊，好惊。你捉唔到，我疑神疑鬼，觉得佢唔知匿埋喺边。 佢话佢唔知一次过捉到，即系总之有成满晒，同埋佢话咧，佢唔知几日之内就捉咗廿只老鼠咧，佢决定走，因为佢知道咧走极都即系捉极都捉唔晒。而最可怕系咩咧？嗱，即系我哋三个，我谂好幸运地咧，我哋好耐冇见过捉老鼠噶啦，系咪先？ 嗱，我讲真，呢一两年喺街度见到 街就见到多，但你自己冇嗰个经验噶啦 嘛 ，touch 冇啦嘛。嗱，你知唔知有啲老鼠咧？变态到一个地步系点样咧？我系睇嗰啲街坊，唔系啊啲街嗱啲街坊系咁样讲嘅。佢话咧， 帮自己改名 Mickey， 我系 Mickey 啊。 佢话点解会知道屋企多只老鼠咧？佢话因为有一日佢老公买啲番薯翻嚟，冇咗一忽。 哇！真系老鼠偷番薯啊！真系， 即系开头可能仲谂啊，死佬你买啲咩番薯啊？崩一角嘅咁样，原来俾老鼠咬咗一忽走啦。咁样嗱，呢个都其次啦。跟住佢话咧，佢买俾个孙友嗰啲妈妈奶咧，都俾佢饮埋。 吓， 系咬烂咗个妈妈奶。 哇！依佢 识货真系，你知唔知啊？ 佢会唔会攞埋 只 手 番薯来养妈妈奶啊？好唔环保啊！佢真系，但佢最可怕系咩咧？佢话原来有街坊咧曾经目睹咧，即系啲老鼠 有着衫嘅， 唔系啲老鼠板咧系就系夹住咗啲老鼠， 但系 点解佢走得甩咧？ 哦，佢做咩壮士断臂啊？ 系啊， 咁犀利， 扯甩咗身体嘅某部分， 佢话佢自己咬断咗只手。 因为佢咧， 好啦，我谂呢个话题我哋唔应该继续落去，我冇谂过你会去到呢一个地步嘅。 我都冇谂过，原来动物界佢嘅求生系去到呢个能呢、這个地步啊！而家系， 唔系佢只系觉得少咗只手啫，我都应该仲可以行到、 啊、 偷到嘢食嘅咁。 即系佢话而家呢个人鼠嘅战争咧，去到呢个地步，你谂下嗱，我哋肯定系输硬嘅。 佢哋系咪进化紧咧？咁即系， 我相信系 就嚟识行噶啦嘛。 系啊， 佢同马骝死过 之恩咁同你，唔系啊？ 诶、 啊 啊，你谂住封杀我，冇可能啦。 要 弹 你啊！咁 你有冇 借衫？ 我大把 借衫， 系咪 好搞笑啊！佢话而家咧搞到啲居民咧，即系要储存佢哋啲粮食喺屋企咧， 应要去到最原始嘅方法系咩咧？ 系、啊，用嘢冚住咯。 用嘢冚都唔够再。 啊，封箱 写字唔系食物咁样。 应该有效啲系嘛？隔篱有猫咁样系嘛？半天吊啊！ 哦， 即系佢尽量唔希望咧，佢可以。 其实呢个咧系咧令到老鼠嘅智慧可能更加提升。 系啊，而家你挑战我啊， 爬上去咧， 系啊，真系惨啊！但系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咧，政府应该快快脆脆改一改佢哋嗰个计数方法啦、嗯。因为咧，原来而家你问食环署咧，佢会同你讲。全港鼠患指数跌紧，你知唔知啊？ 系啊，跌晒人哋屋企嗰度嘛。 系啊，因为佢仲 唔计嗰啲， 佢仲喺条街度度啊嘛，条街度摆咗鼠嚟，好耐冇咬过咯。 系啊，因为 好精，因为佢哋都识知道吓、 啊， 你想阴我， 系啊，你傻仔嚟啊， 唔系 你又用咗十年前嗰只粮，我啲唔知几多代之前已经中晒伏啦。 而家我入到嚟你屋企度有番薯，嗰度、 啊、 有妈妈奶，我点解唔去嗰啲地方呢？所以真系， 我见到啲受滋扰居民咧好阴公啊！佢成有窗冇得打开 啊， 成全封密当自己有个监仓里面啊，因为就 系 防啲老鼠咧喺窿窿罅罅走入嚟。 嗱，政府话噶嘛，唔好做鸵鸟噶嘛，咁真系唔好做鸵鸟啦，啲老鼠出嚟噶啦。 连呢项新法例，有民主党参议员形容阿拉巴马州等同将强暴同埋乱伦合法化、合理化。受害女性必须保存罪犯的胎儿，协助堕胎的医生刑期可能较罪犯更重。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各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79点，升9点，成交金额4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51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1.4，跌2.6；盈富基金28.5，升1毫；美团点评60.1，跌1毫；建设银行6.34，升4仙；中国平安89.4，升5.5；工商银行5.54，升6仙。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9，英镑10.084，瑞士法郎7.787，澳元5.427，加元5.844，新西兰元5.146，欧元8.7975，每磅日元对港元7.17，每磅港元对人民币87.625。日经平均指数报21055点，跌132点。港金现价报12140元，升2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5.61美元，卖出1295.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荃湾路方向九龙近住葵信工业中心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咧，龙尾去到环宇海湾。重复一次位置，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信工业中心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嘅，而家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啊，同大家跟进多一次咧电车服务啊，咁而家咧由坚尼地城总站至到石塘咀总站之间嘅来回方向。电车服务咧，经已系恢复正常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咧，而家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喺新界西贡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福民路咧一段挤塞嘅，而家龙尾就去到柏灵顿花园。另外，马鞍山嘅西沙路近住企岭下路围咧，来回方向都系慢车。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方向调景岭、西贡公路南围落斜方向西贡。 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钢铁有泪，点解钢铁会流眼泪嘅咧？ 因为地盘嗰啲铁通啊，喺呢个大雨之中咧淋到湿晒啊，咁咪喊咯。 咁钢铁流泪会唔会有问题噶？ 钢铁流泪梗系好危险啦，又乜而会触电同漏电啊，会俾雷劈嘅。 但系钢铁有泪其实系首歌嚟嘅啫噃。 咁就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后开工，做足安全物放松。我系 Hannah 谷子乔。 陶旭伦 Oscar 系你，年满十八岁嘅你登记咗做选民未啊？ 就是今年9月25日或者之前啦，十八岁同埋系本港香港永久性居民嘅都有资格做选民嘅。 要收听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嘅选民登记启动礼2019精彩花絮，立即登上 teampower.rthk.hk 收听大学站啦！ 我孙圈同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买一手楼之前要睇清楚买方提供的售楼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预计关键日期不等于收楼日期，计清楚支付条款、按揭和所有开支，想清楚揀楼不要超出负担能力。如果没有签买卖合约，之前给了楼价 5% 的订金会没收的。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天气天气天气，女郎提提你， 30度气温，相对湿度81%。嗱，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黄耀祖、桂花田。 咁我哋礼拜四咧，我哋有嗰个环节咧， 有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 未去过啊？ 今集我哋要去嘅地方系边处咧？ 荃湾，湾湾湾湾。 荃湾最近最出名嘅当然佢个屠房啦。 系 系 系，我哋都系因为个屠房而谂，不如就荃湾咧。 但系发觉喺做荃湾呢一个，即系好多人都去过，系啦。咁啊，但系喺佢做资料搜集里边，我头先啊好骄傲地揾到两个资料，哇！即刻考起我哋一众嘅主持，即系我哋三个咧，即系自己啫。但系我觉得真系都几得意喎。第一，即系我哋抛砖引玉啊。 嚟啊，掉个出嚟。 知唔知荃湾原来以前唔系叫荃湾？ 系啦，跟住我就话系咪叫城门嘅咧？咁 系啦，但原来唔系嘅。 系啦， 应该先开估嘅。 哦， 好啦。第二，有句说话，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听过明明点解？佢话咁样嘅：发达去金山，发冷去荃湾。 所以 我第一個 押韻嘅好嘢， 因為即係荃灣好熱咧。喂、啊，有陣時我哋咧報新聞啊，報天氣都會講噶。哇，今日咧好高氣温啊，荃灣咧仲錄得幾多幾多度咁樣，佢哋都係一個指標嚟噶。 嗱，我完全係未聽過噶、 哦，我都冇聽過。 係 啦，所以但係如果要估嘅話咧，似唔似就阿祖嗰啲方向咧？係咪講啲氣候啊？咪係咪咁上下啊？ 應該係咁啩。 係喎， 咁你話發達去 金 山， 即係以前我哋去即係美國嗰度， 就要去 係啦 金山咯。 我哋八姨嘅年代叫山環。是叫金山 噶嘛？就要去嗰度掘金噶嘛？ 好中意你讲我哋八耶嗰个年代， 跟翻佢嗰个通 系啊系啊。 咁 发 冷去荃湾，我都觉得系因为地理环境嘅问题。 系咯、 啊，可以喂嗰啲听众 系咪几得意啊？ 如果听到呢句， 你系做荃喂佢，我睇网上资料咧，佢如果系荃湾老街坊咧， 系 真系要好老街坊嗰啲咧，佢话就有机会听过，哦、但系个新一代即 系 好似我哋呢啲就唔识嘅咁。 系咯， 唔怕嗱，今日我哋有呢个环节响度啊嘛，就系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附近之你。唔系未去过啊！ 至荃湾边，究竟荃湾以前系叫咩名嘅咧？点解、 啊、 就话发冷去荃湾咁礼计抵死同埋过剂咧？ 系啦、 啊，好快啊！真系啊！ 欢迎大家打电 话嚟18723888啦，同埋讲下荃湾有啲咩？ 系做咩？你觉得好玩嘅？ 系好玩啊，好去啊，好睇啊！哇，我见到一个听众咧，我一 po 咗出嚟，佢摆咗几多荃湾靓景啊！ 我哋 好 系啊，因为佢咧个谂法咧就系我冇记住 David 啊，佢咧就系话咧，其实荃湾成个社区咧都用唔同嘅天桥咧搭住嘅，即系一个商场一个商场，一个村去另外一个村咁样咧。其实你跟住唔同嘅桥咧，甚至啊唔系净系话荃湾区，你去到其他嘅地区，即系荃湾以外啦，都用桥去联系住嘅。咁佢就用桥嘅呢个方法咧，话俾我哋知边度有靓景睇，边度有系啦。所以如果我哋其他嘅听众们咧，你觉得边度有好嘢食啦？我有介绍嘅边度，因为佢亦都有得行山噶嘛。 有 先系 越 好啦， 有 新出咗一个好正啊，好多人去嘅文青嘅地段啦，系咪？所以如果大家都知嘅话咧，网上留言无任欢迎，18723888，而家可以打俾我哋啦。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你哋有冇遇过咧一啲嘅朋友又好啦，屋企人又好啦，总之你认识嘅人，尤其是可能啱啱拍拖嗰阵时，发现咧即系识咗开头都啊好对版啦，慢慢开始咦现形、哦，官场现形记，佢、 哦、 系有啲怪癖，又或者有啲怪嘅习惯嘅咧，冇试过。 咁佢系咪即系好似琴日我哋讲嗰啲印容咁样咧？即系面试嘅时候好地地，翻到嚟屋企见真章， 或者 是 面试嗰阵时，你明明识讲广东话噶，点解见到面嗰阵时我唔？ 即系明明我同你拍拖嘅时候咧，识温柔嘅，系啦，点解耐咗嘅时候就不解温柔咧？ 有少少类似咁样嘅嘢，总之系尤其是一啲嘅咧，你可以话系怪癖或者系 怪癖啊， 怪嘅习惯。 哦，净系中意钱都算唔算怪癖啊？ 哦，咁唔算，我都中意噶。 系咯，系咪讲行为上面嘅嘢啊？ 可以话行为上面嘅嘢， 譬如好中意搣手啊，嗰啲算唔算系 咬手指啊？嗱，但呢啲都唔系好影响啊。即系 你 平时就好温柔嘅，原来中意系翻到屋企咧系中意抌嘢嘅，即系。或者 即系两面嘢都， 唔系呢啲好难防喎。 同埋我哋都唔会知佢喺屋企会中意做咩，即系当冇人嘅时候，佢会做啲乜嘢。 你谂下，你冇理由第一眼见面嘅时候，小姐你好，贵姓啊？姓陈。你中唔中咬手指噶？ 好怕好罩忌喎，我觉得系啊，好幸运喎。 同埋当你一个人时候，你会做啲咩？你唔会咁问噶嘛？ 你都唔会问嗰个先生噶嘛？啊，你好啊，黄生。请问你屋企会唔会唔着底裤中街通街走噶？如果系嘅，我哋就唔好拍拖啦。我好唔中意啲人喺屋企着唔着底裤 嘅。 跟住就话我屋企系会着嘅，不过我出街唔着。 系啦，系啦。 咦，咁 OK 喎，咁系嘛？ 但其实咧，真系咧，有啲人咧会喺当你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咧，会做啲平时会即系譬如咁啊，读几个例啊？ 举自己例子啦，啱佢啦，系啦，举自己例子啦，你朋友啊嘛。 唔系，我屋企如果冇人嘅时候咧，我喺厕所唔闩门咯。 系，我唔系，我都会， 系咯， 唔闩大门啊？ 唔系呀，厕所门啊，讲紧 使唔使连招纸啊？咁样 厕所冇人而家， 系啦系啦，而家厕所冇人，而我已经冇闩门。 咁呢啲又唔算咩怪癖嘅？ 我觉得呢啲 OK， 因为我觉得呢啲唔系好影响人啊嘛。你讲自己都得，唔使关朋友啦， 系咯， 我都系， 系啊，做咩啫？真系 系啦。今次咧就系话内地有一个网民啊，佢咧就同一个女仔啦，就拍咗拖半年啦，跟住咧就慢慢发现呢个女仔有一个习惯嘅。就佢中意咬人， 中意咬人啊！ 咬人，即系我哋以前细个咧，未冇标咧，又会咬人，喺个标位咬个标印咁样嘅。嗱，呢个我哋细个嗰阵时会做，但系根边甩咗噶啦，细个应该有做过噶啦，系咪？但系佢就系咁样嘅，佢话咧当中咧， 佢咪开心嘅时候就咬人？ 唔系，系佢有 唔开心嘅时候， 系佢对于男朋友有不满嘅时候，佢就开始选择咬人啦。 哦，咁呢个都系一个发泄嘅行为嚟嘅啫。 你睇佢翻嚟觉得几咁合理？ 系啊， 你有冇 试 过啊？咁你觉得冇问题？ 即系譬如嗰啲女仔好中意喺度打你个嗰啲 打边度啊？ 打你石头嘅，打你嗰啲手啊脚啊，打心口嗰啲咁。 但有啲其实真系有用力，系你会令你火 嘅。但系 头 先佢真系讲紧嬲嘅时候。 佢点啊？佢点咬法先？ 睇下点样就值得令佢嬲啊？因为以为呢个网民咧有啲惊，佢话我头先佢唔系咁噶，半年咧嗱就系咁。个女仔咧就谂住约个男仔，喂，不如我哋出嚟睇戏啊，好开心咁样嘅。咁但系个男仔咧就话：，诶，唔好啊，我想唔出去啦咁样。而呢位女士咧已经啪一声咧就啪咗去。你究竟系咪约咗第二个？点解我约你出嚟你唔去嘅？你系咪瞒住我有第二个？ 佢太都怀疑啦。 有怀疑之后咧，但系个怀疑系过唔到嘅，因为到佢哋，佢唔系，因为佢哋唔系见面嗰阵时拒绝佢啊嘛，就话今日唔出嚟睇戏啦。只不过咁，到佢哋下一次见面嘅时候，呢位 仲记住 佢咧就咬咗唔。 系一下咬咗个奥运五环，一二三四连住成只手喺度咬，跟住嗰个男仔咧开头系咩事啊？点解你会咬人嘅？仲隔咗咁耐咧，你依然系会大大力去咬嘅。跟住咧就觉得呢、這个死啦，会唔会佢有嘅一个怪癖嚟嘅咧？跟住咧佢就问嗰位女仔啦，佢就即系即系因为个男仔 你生肖属咩噶？你啊， 属咬人嘅。老虎嚟嘅你 系啊，老虎嚟嘅。跟住咧，开头个女仔因为个男仔发脾气啊嘛，就说点咬人嘅？ 系 点解啊？咁样个女仔就认错啦，就话唔系啊，其实我太喜欢你，所以我先至会咁做咋。 系啊，喐紧啊， 系啦、 啊， 喐紧、 啊。你有冇睇嗰啲动物片啊？ 我真系冇得推。 啲狗妈妈咧，同埋啲猫妈妈咧，通常都咁样担住条颈咧，咁样咬住个狗仔啊嘛。 佢唔系好用力，会令到佢痛噶嘛。 我未练习得好啊嘛，你俾我咬多几次，我就会练得好啲噶啦。 嗱，所以咧个男仔都有问佢噶，你可唔可以承诺你以后唔好咬我啊？咁 我可以承诺唔好咁样咬你。 而个女仔系冇做到呢个承诺嘅。 我最多 所以个男仔就好惊啦。 我今次咬咗你奥运五环，我承诺我下次咬五星红旗。 我咬四环嗰个车。 佢个嘴系咩型嘅咧？可以咬到星型嘅，好惊咁样。 唔系啊，但系问题系咧，嗰个男仔愿唔愿意咁样俾佢咬？ 你话咧？ 愿意。 你话咧？ 唔系咁多，即系如果佢真系真心中意佢嘅，咁就帮佢解决呢件事咯。 例如点解决咧？你阿姑啊，又想 买 啲我买俾 Molly 嗰啲咬牙痕嗰啲咩？嗱，你想咬你，我抛出去，你过去接住佢啊！咁样， 细个帮啲僆仔咧戒奶啊，全部都系咁样噶嘛。一系就牙仔病，如果唔系咧，搽嗰啲万金油咧， 系啊， 佢搽喺度乜？你等等要咬我啲钱，搽喺度先啦，真系。 我嗰阵时戒奶嘴咧，妈咪就系用嗰啲咩油嗰啲咧，滴落个奶嘴度，仲要我咧食完咧，跟住就要我自己抌咗个奶嘴落垃圾桶。 我听我阿爸讲嗰啲咧，唔系咬奶嘴啊， 系咩啊？ 即系仲系咧，即系譬如因为嗰阵时喂妈妈奶嗰啲咧。佢话咧好大个啦，系啊，好狠心噶。 黐线咪揦咗阿妈，阿妈冇罪噶喎。 阿妈自己查落去噶， 嚟讲就真系揦阿妈都唔认。 但系佢话呢招好有效啊，佢话呢招好有效啊，可以咧。 好，我边度我哋个女拍档觉得好痛啊， 真系痛噶。唔 系 好 难咯，咁起码我哋都有，我哋都有个方法介绍呢位嘅呢位嘅男士，佢只咬佢只手啫，踩只手上面，等个女士就唔会再咬佢啦。咁样 真系咁，再唔系咁咧，就带佢睇牙医，磨平啫，唔好咁尖。 唔系呢啲应该， 你呢一个又唔变态，你磨平人哋啲犬齿。 佢咬我，佢好好玩。 其实如果你磨平佢只不过系咬你道痕，变咗打环啫。 起码冇咁痛啊嘛！ 你呢个咧，好似嗰啲僵尸先生嘅桥段咧，磨佢只牙都咪咬你牙。 但呢啲咧，应该我哋从翻呢个弗朗伊德嗰啲咁嘅心理学嘅角度出发咧，一定系细个嗰个叫做咧口腔期未得到满足。真系噶， 系 噶， 即系 到咁样，所以就想咬人啦。 好正常啊，譬如话咧，而家我僆仔四五岁嗰啲咧，啲父母最紧张就话死啦，佢翻到学校仲咬人。我上次真系听过咧，有个家长咁样投诉，佢话 系， 系咁咬人，系咁咬人，跟住都会有啲专家嗰啲就话咧，佢话你睇清楚究竟佢成长阶段咧，即系讲紧一两年前啫，都系讲紧，会唔会太早戒奶嘴啊？会唔会你冇俾佢满足到要咬嘢嗰个欲望啊？咁佢呢啲欲望嘢受街一带上嚟嘅就系咁噶咯。系啦， 咁啊揾嘢俾佢咬咯，诶，买香蕉俾佢，佢专咬嘛。 即系我哋要翻去佢个童年嗰度咁样， 买个 Mary 俾佢咯，咬 Mary 最多穿窿。 同埋你有冇发觉又同我哋啲广东俗语有关系？ 咩咧？ 即系譬如通常咧，佢而家系因为激嬲咗个男朋友，激嬲咗佢，佢就用呢个嚟即系好似报复啊嘛。咁你谂下，通常咧，譬如我哋如果即系好似我做咗啲事你唔中意嘅，譬如话我系唔嚟噶啦，你咬我啊？ 哦， 你通常都系讲呢句嘅，系啊，但系我哋广东俗语仲加咗个你咬我食啊，咁样系啦。你有冇发觉好似成一种邀请人哋嚟咬自己 嘅？咬牙切齿都系噶嘛，嘛啱唔啱？ 关咩事咧，阿姑？ 讲下啫，我。 但系 桂 花田讲到咁样，又如何咧？你咬我啊？ 系啊，你咬我，我中意啊。 佢就系咁讲啊嘛。 配合你咬 我 咬你啊！ 我滴啲咩咩油俾你啊！ 你谂下呢句俗语，你唔系你谂翻转头，点我哋会咁原始嘅咧？即系我哋通常如果文雅啲就话你奈我咩何啊咁样，又或者第二句就话你吹得我涨咩？ 系啦。 但点解会引申到就系你咬我啊？ 你咬我食啊？ 你咬我食啊？系啦，点解会出呢句嘅咧？ 有时睇嗰啲电影咧， 或者電視橋段呢啲女仔咧好中意攞住一嬲嘅時候攞住男朋友嗰隻前手臂就咬 嘅。嗰、那個真係有動物本能㗎、啊，真係好似即係打個烙印喺度咧。 只不過冇咬咬五星，唔係咬奧運嗰五環啫嘛。 係㗎，通常啲女主角係靚㗎，同埋咬咧，佢係跟住佢哋會通常就下一幕拉低布簾啊，跌落床啊， 跟住有花瓣 啲。唔係喎，如果我冇記錯咧，應該係 係咪好多呢啲 嘅？《倚天屠龍記》趙敏嗰陣時啱啱識阿張無忌， 佢中意咬人㗎。 因為佢知道張無忌有好多啊，佢定係嗰個咩 唔緊要，我而家睇緊 咩恩妮珠咧，咪有個 恩妮珠啊，恩素素係嘛？ 唔係啊，仲有個阿珠啊，即係練嗰個千珠萬毒手嗰個咧，我唔記得佢叫咩名添，都睇落嗰陣時唔記得係佢定係趙敏咧，佢話因為知道張無忌好多女朋友啊，佢於是乎咧狠地咬咗佢一啖。 哦，係啊。咩啊？ 系啊，咬咗佢只手一啖啊！ 即系有个感觉 系张无忌咬佢噶， 唔系啊， 佢呢个手臂咧留个印噶。 佢开头系因为打交，佢打唔赢咬佢，但系后来 我咬张敏啦，你 但系后来嗰个女仔咧，应该系临走之前咧就咬佢一啖，佢要佢记住佢啊，系啊，就系练千珠万毒手嗰、那个，唔记得佢叫咩名啊。后来俾赵敏见到咧，佢话我又要咬你一啖，佢话因为咧原来你啲女仔咧会留个印记喺你身上面， 即系以前嘅纹身 系啦，系啦， 即系而家嘅 Curry Chicken。 Curry Chicken 会赞嘅， 啊咁样会唔会即刻即系开心咗好多呢、這个男仔？ 啊，终于明白啦， 原来咁重要 嘅，系啊，佢想即系将我据为己有真系。咁又如果啲人同你讲话，你嗌我食啊，原来系一种爱的呼唤嚟嘅， 但我唔会俾咯。 习惯朝早九点起身，打一呵欠，换上一身清新衣装，扮相没变，遇上你则战。又来放个五线，竟感到每日气氛没有新挑战。虽简单实在乏味，只差一线。问下呢位先生小姐，觅高见，沉闷女望头追，别来按次序。唱首歌，饮支汽水，从头面对。今天喜爱不要再空虚，想找个男。继续自己先知，别再争战，春光任由它逐照，尽量够开心，不管会有几多秒，闷闷里也能快乐一个，只要个我。早九点起身，打一呵欠，望见一位潇洒先生在浅笑，行前共说笑，又来吃个午膳，再谂谂一阵去边，闲谈意见。今天起我不要再空虚，想找到男朋友与小妹每日去相对，总觉样样尽却是位置。 伍一言啦，快乐时代。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我諗我哋好彩呢，阿典阿豪仔，我哋應該未試過俾人哋打劫，係咪？ 未，好似好遺憾咁，大家講出嚟 咁。咁如果係嘅話，我冇俾人打劫過啊！ 你俾人打劫過啊？ 俾人入屋爆過啊嘛！ 啊，係喎，係 啊，啊係喎，佢話佢屋企大到佢唔知啊嘛，我哋話 唔係，我都唔喺屋企嗰晚，係 咩？你唔 好翻到屋企啊？ 意外情況， 但係冇咩俾人哋偷到，屋企冇嘢值錢啊嘛，係咪？但係今次咧，啱啱睇到有單新聞咧，就喺黃大仙有一間便利店俾人哋打劫，即係有人攞住啊嚇一個大約30厘米长嘅牛肉刀入咗一间嘅便利店，就指吓嗰位嘅女职员就话打劫。 系 嗱，其实惊噶嘛，真系。 梗系惊啦，佢一刀挥埋嚟，真系系咪都中噶嘛？牛肉刀 即系嗱，理应当然就会话嗱，即系我自己嘅谂法吓，你要钱啫嘛，我俾你，我俾你系啦，唔好伤害任何人啦，应该系咁样。但呢位嘅女职员咧，61岁嘅。佢好驚啊！佢做咗一個行為，而佢呢個行為咧，令到呢位嘅 賊 完全唔知點反應，跟住真係簡單嚟講，企咗喺度。 六十一歲嘅佢唯有除衫嘅啫。 我哋咁話，佢係咪？ 你劫色啦，冇劫財啊！你係咪諗住講諗 咩嘢？唔好話劫色，係啦，即係可能佢話我咩都俾曬你，咁你就除啦。 係啦，我即係自己身上面嘅所有財物，佢覺得係啲嘢嚟 㗎嘛，俾曬你。 咁佢見到一個61歲。充滿智慧嘅身軀，佢梗係驚咗啦。 冇除衫，唔使除衫。 冇除衫。 呢位六十嘅職員嗱，你唔好以為佢係好冷靜地做咗啲嘢，你 都驚嘅。 佢係 真係驚嘅。 佢突然間攞部機嚟打機。 唔係。 跟住个贼呆咗，点解你挂住打机？望望下，唔系喎，你打得几好、 啊？因为佢身后面好多嘢噶嘛，都即系讲紧柜面嗰度啊，后面咧佢攞晒烟仔掟佢， 攞烟仔掟佢。 哦，一系咁样，佢紧张咧就系攞啲烟自己食。你唔好嚟打劫 我！你播出嚟啦， 我冇火，咪借个火啊！好惊啊，咁样系嗱，真系又唔系去到咁嘅。但呢个女职员咧，佢好惊啊！ 开晒啲病套出嚟笠住个头。 真的可以咁快开得住晒啲病套，仲可以笠住个头。 佢可能话： 你笠住个头噶， 你笠住个头先打劫啦，等大家认唔到你啊！明唔明 啊？呆咗。佢第一时间闭到电视望到你啊，你快遮住眼先。 我知啦，佢系便利店啊嘛。 系。 佢打劫，佢攞晒啲印花出嚟俾佢。你要印花我俾晒你。 嗱，其实佢嘅方法简单好多，佢冇做啲咩系佢自己即时嘅反应嚟嘅，就系佢好惊人哋攞住把牛肉刀，但系唔知点解佢走啊？ 佢走。 佢走9秒9嘅速度咧，跑咗入个货仓入边，反锁咗个货仓，但系呢个时候咧，即系个职员冇谂过，即系又唔系你嘅钱，你咪俾咯，系咪？你做咩走啫？ 但系无奈嗰个贼仔唔识开嗰个 cashier 嗰个， 冇错，呢个职 员解决咗问题， 就咁样走咗入个货仓里面，就叫咧喺货仓里面其他嘅职员帮手报警啦。闭路电视咧就睇到呢位嘅贼咧，企咗喺个 cashier 前面度，唔知点做，企咗几分钟，最后不知所措，跟住夺门逃去。犀利犀利， 偷翻两条朱古力。先走嘅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立法会民主派同建制派朝早举行协商会议，讨论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的困局，双方会面大约20分钟就结束。建制派班长廖长江在会后说，建制派本着诚意开会，但最终看不到民主派有诚意，认为没有可能达成共识。民主派会议召集人毛孟静说，民主派提出要求建制派游说政府撤回修例，并坚持涂谨申是合法合宪的法案委员会主席，但建制派都说不。他说会面后更了解对方的想法，亦一如所料未能达成共识。毛孟静强调，整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政府，要解决危机必须撤回修订或搁置。中聯辦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明天下午3點到中聯辦開會，收到邀請的與會人士都說未知道具體議題。本身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的建制派班長廖長江，在立法會被問到中聯辦是否就修訂逃犯條例向他們施壓，他回應說有收到邀請出席工作會議，但自己未能前往。又說中聯辦不時都會邀請人大政協開會。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商界的人大代表黄友嘉和黄庭聪都说会出席会议， 至於幾名全國政協委員，包括保安局前局長黎棟國、警務處前處長曾偉雄，由於聽日唔喺香港，未能出席。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公布今年公務員加薪淨指標，在扣除遞增薪額開支之後，低層加 3.13%， 中層加 5.08%， 高層加 4.58%。 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主席李聯輝說，今次調查有108間公司參與，數據涉及的員工達到146,000人，相信結果已經有代表性，不過他強調，現時數據並非公務員最終加薪幅度，下星期四會再開會確認數據，幅度仍有機會調整，而政府在加薪時會考慮經濟和財政狀況。對於加薪幅度是高抑或低，李聯輝說留待大家評論。至於公務員會否收貨，他就說相信只要數字準確，各持份者都會接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到廣州出席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多名局長亦有隨行，包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出席會議的內地官員包括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港澳辦副主任宋哲、中聯辦副主任楊健等。林鄭月娥和聶德權在會議之後將隨即展開大灣區訪問行程，先後到訪佛山、肇慶和江門，與當地政府官員會面，並參觀當地青年創業基地、交通、創科、醫療等設施，星期日將會在廣州出席粵港澳大灣區媒體峰會。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天气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骤雨逐渐增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43点，升76点，成交金额4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7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6。跌个4，盈富基金28.55，升1.5，美团点评60.15，跌5仙，建设银行6.36，升6仙，中国平安89.8，升9.5，工商银行5.56，升8仙，友邦保险77.05，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09.54。瑞士法郎1.009，澳元0.691，加元1.344，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6.878，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082点，跌106点。港金现价报12,132蚊，升14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6.08美元，卖出1,296.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工业中心对出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是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在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影响到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龙尾排到柯布连道。 喺九龙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就窝打老道。咁另外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军营一段咧都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马鞍山嘅西沙路啊，近住企岭下路围一段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调景岭、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啦，同埋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深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嘅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佢今年十七岁，曾经包揽学界体操赛三项冠军。 大家好，我是陈卓林，我是今年2019年参加了香港国际邀请赛，参加了自由操项目拎了冠军，而在2018年代表了香港出战多哈世界杯的比赛，我参加了平衡木和自由操的比赛。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钢铁有泪，点解钢铁会流眼泪嘅呢？ 因为地盘嗰啲铁通啊，喺呢个大雨之中咧淋到湿晒啊，咁咪喊咯。 咁钢铁流泪会唔会有问题噶？ 钢铁流泪梗系好危险啦，用乜而会触电同漏电啊？会俾雷劈嘅。 但系钢铁有泪其实系首歌嚟嘅啫噃。 咁就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口开工，做足安全勿放松。我系 Hanna 谷子乔。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如果王耀祖播歌，他一定会播这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不要成日说我不够高啦。 哦，那不如唱这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他没有六尺高。 这只挺好、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想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晏啲咧就会有呢个这么近那么远，在例如啲地方之灵文字，就点咩啊？系啦， 系啦， 今日讲荃湾啊，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下荃湾究竟有啲咩好玩啊、好去啊、好行山啊、好景点啊，即系有啲冇人知嘅地方咧，都同我哋介绍下、分享下。 又或者其实好多人知嗰啲地方，只不过系我哋唔知嘅话咧，系好出名噶啦。譬如边度咧啊，我唔知啊啦。譬如元朗话食凉粉好出名啦，系咪先？可能荃湾咧都有啲地方咧系食嘢好出名嘅，你要去嘅话。跨区啫，只不过系唔系都好方便啦，系咪？你好都可以介绍俾我哋噶、 啊。电话号码1872388。 哎呀哎呀呀，八卦问我就对了。哎呀哎呀呀，原来主角就是他。哎呀哎呀呀， 侯玉龙。 问我就对了。哎呀哎呀呀，原来主角就是他。 好八嘅阿婆。 问我就对了。 呢、这个星期我谂你都会听到呢个名词喺新闻报道里面不停咁样出现，好八嘅阿婆究竟讲緊边个呢？咁当你讲一个人系好八嘅阿婆嘅时候，你又会唔会属于性别歧视呢？不使唔使道歉嘅呢吓？ 倒是水饺和爱玉冰。 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神神秘秘。 嗱，翻查呢一个网上面，原来呢个好八嘅阿婆咧，系属于来源不明嘅，即系话究竟边一个嘅权威源头咧，已经好难讲噶啦。咁但系佢话一般民间俗语都会将佢理解为中意诸事八卦嘅女人。所以如果你要讲得文雅啲嘅话咧，你又可以讲长舌妇啦。又或者有啲人话用台湾嘅讲法，你个人真係好三八嘅啫。 萝卜糕一直暗恋着韩娜苏西。 但係如果你真係要追完素本呢，又有一个讲法就真係同香港嘅典故就好有关系喎。有人话原来呢个好八嘅阿婆呢係源自香港开埠初期一个叫做朱燕嘅女人。这个朱燕在家是排第八的，那真的人称她是排第八的阿婆。那她是什么人来的呢？原来她就是富商河东家族里面的一个工人姐姐来的。后来就发现她将河东家族的秘密就偷偷地卖给英国的商人，就被当时的华人就指责，就说她出卖人家的秘密。咁於是乎講下講下，就將一啲好管閒事、諸事八卦、將是非當人情嘅呢類人呢稱之為八婆啦。 哎呦，哎呀呀！ 咦，如果係咁聽落嘅話呢，咁就真係你要講性別歧視嘅，我諗你首先要返返去香港開埠初期，你就要話返呢個朱燕做乜你係個女人嚟㗎。如果你唔係個女人嘅就唔會叫你啦，如果你係男人嘅話就叫做八公咯。咁但究竟呢个字应该点样去理解呢？仲记得啦，之前上画有套港产片就系、是、叫做恭喜八卦婆。 哎呀哎呀呀，八卦问我就对啦。哎呀哎呀呀，原来主角就是他。哎呀， 又好似冇乜人投诉呢套片咧歧视女性噶，仲要讲埋恭喜添，咁即系点啊？恭喜你歧视女性。哎呀，甚至乎有啲人话呢，其实如果你要喺呢个字里面呢变成系闹人呢，你前面要加多第二啲名形容词先得㗎。例如系个死字啦，或者系香臭嘅臭字啦。即系话如果简单淨系用呢两个字嘅话呢，可能只系属于一种客观嘅陈述，话你系一个好诸事八卦、好管闲事、是非当人情嘅一种称呼嚟㗎啫。 Oh my god, 前面难道是水饺和艾玉冰？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神神秘秘。 咁你话啦，如果堂堂一个特首俾人话佢系一个好八嘅阿婆，其实应唔应该嬲咧？我谂应该可以系咁样理解嘅。如果作为一个特首或者政治人物，佢俾人话佢一个好八嘅阿婆，即系话其实佢个口系比较疏啦。口疏对一个政府嚟讲可能系好事嚟噶噃，因为我哋好惊咧，就系你咩都收收埋埋咧，咩都系黑箱作业咧，叫得你做一个好八嘅阿婆，即系你有咩咧就真系左边听到右边就讲晒出嚟噶嘛。其实我哋亦都系对你嘅期望系咁样嘅，会唔会你收到啲咩秘密指示咧？会唔会有人俾咗啲咩秘密嘅指点俾你咧？喂，可唔可以你都八俾我哋听啊？香港人作为你茶水间嗰啲同事，其实我哋都好想听下有冇八卦嘢讲俾我哋听啫。嗱，而且咧，如果作为一个从政人物，俾人话佢系一个好八嘅阿婆咧，亦都代表咗一样嘢咧，就系佢系好关心周围嘅事物咯。点解咧？你都知噶啦，你身边啲同事，佢要八，佢要有是非当人情嘅话，佢一定唔可以不闻不问。佢真係要对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每一个人嘅事都要好关心。嘿，做咩事呀、啊、做咩事呀、啊、哎呀，阿天你做咩跌亲呀、啊、哎呀阴公咯，咪俾我话打呀。阿祖阿祖阿祖做咩眼挑针呀、啊、系咪你琴日俾摩尼舐呀。你系唔可以高高在上离地，仲要系漠视民间嘅疾苦，因为如果唔系你八少好多嘢㗎。所以如果人哋话你系一个好八嘅阿婆，其实可能系对你一种期许，起码你都要八卦下社区发生咩事啊。你知唔知而家鼠患真系好严重啊？你知唔知究竟啲中小企系惊紧啲乜嘢噶？你知唔知嗰个有钱佬咧，佢好惊俾人哋引导啊？喂，你唔够八嘅话，你点知人哋啲是非？你点周围讲啊？ 所以我越想就越觉得其实呢句唔系一句好贬嘅意，可能系一个好高嘅要求。对一个从政者嚟讲，如果你能够做到头先嘅嗰啲吓，性格啊，嗰啲行为啊，可以做到嗰啲标准嘅话咧，可能大家都会好开心。哇，真系好啦！佢个人又开放，佢个人又关心我哋，佢真系一个好靓嘅好八嘅阿婆啊！ 难道是水饺和爱玉冰？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神神秘秘。我赶快和七个蛋饼躲在墙角跟下去。 哎呀哎呀呀，他们怎么会在一起？哎呀哎呀呀。 啊，仲有仲有仲有，你有冇见过咧？俾人称呼做嗰啲好八嗰啲阿婆咧？佢系咩人都可以倾到偈嘅，佢唔会净系咧，即系收埋咧，净系同一个讲嘅。佢咩人都要讲嘅，因为佢要攞料啊嘛。所以咧，佢亦都话俾你听，唔可以咧太过亲疏有别嘅。咩人你都要沟通到，你唔可以有一边就黑面，有一边就红面嘅。大家互相自勉啦，各位。 偏偏喜欢萝卜糕的是清蒸石木鱼，赶快上口音节目，把这八卦传出去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 啱啱考完试想找工作，有咩好介绍啊？ 5月23号，劳工处展翅升迁计划喺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会举办青年找工日，咁就啱晒你啦！入面有超过1600份全职及兼职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专门俾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噶。 咁吸引，咁不如我哋一齐去咯！ 我梗系去啦，当日仲有爆机达哥到场打机兼分享职场入门攻略添啊！ 哇，正喎、啊！等我都上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嘅网页，同埋去佢哋嘅 Facebook 个专页《人人有本事》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莫莉。 二台通识六十秒。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唔系未去过啊？ 你唔系未去过啊？ 再提提你啦，1872388，1872388啊，稍后时间就会有呢、這、一个在那园的附近之，你明未去过吓？ 系缩短咗，系啊！我哋今日讲荃湾篇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讲下啦。荃湾有啲咩好玩、好食、好去处、好行山、好影相嘅？有啲咩地方咧，话真系冇人会骚扰到你嘅，都可以等我嚟讲啊。因为荃湾都真系唔细嘅呢个地区。 系啊，冇错啊嘛。网上面有好多人摆低 好多 靓相啦， 大家欢迎，大家真系要去睇下。 系啦、啊啊，好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好搭飞机， 系 好 系啦。咁啊，搭飞机有冇见过咧？喺飞机上面咧，真系试过即系俾人哋即系空姐啊，周边啲乘客啊，俾空姐话即系佢有啲少违规啊，或者真系俾人赶落机啊？ 有 经历过？ 有 赶落机都有试过。 咁啊，未去到咁俾人话啫。即系有一啲嘅朋友咧，其实几有趣嘅。譬如你搭一啲大嘅航空公司咧，佢哋咧就个规矩反而有阵时冇咁严嘅。我搭廉价航空嘅话咧，你 规矩多多啦。 其中一个好简单嘅啫，你唔可以去到边个位置。你唔可以用手机，嗱、你手机通常要教咗去 飞行模式咯， 系啦，又或者要熄咗佢啦，系咪？但有阵时咧，飞机起飞咧，啲大嘅航空公司咧冇捉得咁紧嘅， 系咩？ 细嘅航空公司咧，直情有少少似咧诶训导主任噶， 系啊， 熄咗佢， 系 熄咗佢，now 熄咗佢， 咁搞笑 嘅，系咁样 嘅， 系、啊、因为有阵时咧，即系唔系讲紧嗱，你最后一秒嗱，我仲有数据啊，唔系上网嗰啲、啊，可能你只系攞嚟听紧歌啦，你玩紧 game 啦，又或者大家都知嗰啲平板电脑咧，大家就可能 download 晒唔同嘅电视片集啊，就喺度睇 啦，系啦，系啦， 起飞嗰啲位置 咩？ 完全唔得 ，download 咗其实得嘅， 廉价航空公司，总之你。 个 device 着咗嘅话咧，佢就会叫你 no 咁样噶啦。 但理论上其实佢系因为惊你有嗰啲唔知信号嗰啲咩噶嘛。 唔知点解啦。另外一次我见到咧， 咁大航空公司佢又成飞到去，你收唔到你先为识噶嘛。 系啦，佢又冇咁严格噶，起码我冇见过。但系我搭嗰架嘅廉价航空，每一次即系我每一次去布吉都系搭嗰个廉价航空噶嘛。我会话严啊，严肃有啲训导主任嘅感觉。 会唔会原来系可以 upgrade 噶？ 廉价航空冇得 upgrade 嘅， 即系你一加廿蚊 upgrade 嗰个即系服务咧，哦，你随便睇啦，随便睇啦， 即刻笑啊，俾廿蚊我买个笑容俾你， 随便睇啦咁样系， 系啦，呢个咧我就我有见过噶啦，另外一次咧就有一个朋友佢讲电话， 系 已经其实架飞机咧差唔多去到跑道谂住起飞噶啦 ，set 高噶啦， 其实都真系几迟，即系我自己我都觉得唔舒服啊，因为我嗱当然我唔明白一个飞机嘅操作点解，即系去到边个位置你唔可以用。可能会影响其他的信号啊，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个男士呢是不停讲电话，讲到最后一刻航空的服务员就叫他你要停了，他就说 OK,OK。一行开咗又继续喺度讲电话，我唔知个电话系咪好紧要啊，定系咩做啲乜嘢啦？总之去到最后尾咧，那个航空服务员话：如果你而家都再唔识电话嘅话咧，我要求你要落飞机咯。 哇， 系 啊， 因为其实你都真系去到跑道噶啦，嗰个位咧平时咧航空服务员佢哋都应该已经系坐低咗揽咗安全带噶啦，但系仲喺度讲紧电话。 你知唔知我同边个讲电话啊？ 关我咩事啊？ 就 是、我同紧你个机长讲紧电话喎、啊。吓、 啊，机长唔会喺个 机长同我 讲 话，而家可以继续讲、啊。 即系我见过呢个我系好深印象，因为佢仲喺度讲我自己 有 啲 离谱。 我见过就行李咯，即系佢会叫你你个袋啊，你个背囊 啊，一定要塞落个凳底度，再唔系就要摆上去。咁通常咧都系啲阿太咧，因为佢觉得自己个手袋仔好细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就唔想塞啊嘛，一定系 贵 啊嘛， 系啊少少啦，因为我都试过想唔塞嘅，我谂住咧求其摆出。我搭咗条书包带啫嘛，佢都 为咗条书包带 啦、 啊。我真系啊， 系 咁 样，咁 都有啲即系咪有啲嘢咧，都会顾及你嘅安全嘅。 都要嘅，我哋应该遵守翻嘅。 每班航机都会有呢个叫做飞机嘅安全指引。 系啊， 系啊，一系播片，系啦， 左向右。 一系播片，一系咧就空姐咧或者空少咧，直情系会亲身示范添。 系啊，点样带啊？如果大家例示啊，要用嗰个嘅救生衣啊。 系啊，点样吹啊？ 仲记唔记得嗰个口号咩啊？如果遇到危险嘅时候， 系叫咩啊 ？Brace， 咁系啊，将双手摆喺头后面，跟住 第一次听嘅时候，我咩嚟嘅？点解我以为叫 help 咁样嘅？然后佢就一听到通知嗌 brace， 系啦，咁深嘅讲嗰句就 系啦。哦，当下子当播紧片，又或者有空少或者空姐做紧示范嘅时候，你哋做紧咩？ 睇下佢几时完，我睇紧电视，因为 系因为佢停咗嘅系会俾 或者未开始播添，可能系。 我试过，我觉得有一个佢做得好投入，我忍唔住睇。 平时 真系唔系好睇嘅， 即系如果好好嗰啲就自己再拍低佢。 即系开咗电话，即系因为你自己都想翻屋企度模仿。 即系可能你见到佢做 brace 嗰个动作嘅时候好优雅咧， 系因为我觉得佢好投入，因为有阵时咧，即系好似大家咧，飞嚟到搵乜啊嗰啲咁样咧，你系唔中意讲咩噶嘛嗰啲，但系佢系好投入个笑容，你见到系真心笑噶。 跟住 我 都紧张嘅时候，佢就 好似好唔俾面。 系 咯， 你会唔会仲拍手掌啊？哇哇 ，encore 完咗，未到 encore 有少少想拍手掌俾啲 贴士，俾贴士佢啊。 跟住 有冇谂过如果？如果乘客唔睇呢段片，又或者唔睇佢哋做嗰个示范，你哋会有机会俾人赶落机。 哇，咁犀利啊！我相信一定系嗰啲咩阿联酋航空嗰啲，我估系嗰度嘅。 唔系， 唔系嗰啲啊？咁啊，美国西北航空啦。 唔系 咁样就 内地嘅航空公司， 唔系新西兰。 新西兰， 我有搭过， 系啊， 是但嗰次就冇记得有类似嘅情况出现嘅。 哦 ，OK， 嗱，因为唔系其实佢 新加嘅个规 佢就讲紧可能其他座位嘅乘客咧，佢哋都觉得哦，你唔需要去留，即系唔系唔需要留意，要留意嘅，但系即系冇咁着紧。佢系某一啲位，唔系你中意平时去特登订嗰个位。 加长座位、伸脚位， 其实伸脚位通常即系前面冇嘢啦。嗰个前面冇嘢嘅时候咧，应该嗰个系叫紧急通道门嗰个位附近嚟噶嘛，系咪啊？系咪通常都系嗰个位啦？佢就话咧，佢话有一对男女咧，就系坐呢个新西兰航空嘅时候咧，就系坐紧嗰个第一行。 系 咁咧，就系话嗰个叫紧急机门嘅第一行嘅座位咧，佢话嗰个乘客真系嚟必一定要清楚知道究竟嗰个叫做安全指引咧系究竟系点啊？ 嗱，我知道咧，如果你坐喺呢一 嗰、那個行列嘅時候咧，我有試過嘅。咁佢會有特別嘅空中服務員咧走過嚟提醒你嘅。平時頭先豪仔咪話咧，啊有啲袋你擺地下啊，凳底都可以噶嘛。嗰、那個位置係完全唔可以擺嘢喺地下 嘅。 係啦，你即係擺大髀又唔得，你一定要擺上去嘅。即係佢就有提醒過。嗰陣時即係有啲都秒嘴嘅，個個都可以，點解我唔可以？但佢就係話嗰個咧就係因為係緊急嘅通道，咁、我都會當然跟住去做啦。 哦，係啊，咁原來都有另一個要求咧，佢就話咧，一定要唔係一定要留心， 要留心， 佢唔係要你學識，因為即係冇得自己。 其實空中服務員永遠咧就係企呢一啲嘅位置嘅隔離嘅。 系啊，好好噶，睇到空姐走喺你面前噶，如果好嘅话，真系好噶。 咩意思、啊？ 即系佢做个姿势好嘅话咧，你真系学得好多嘢噶。系啊， 如果你睇咯，同埋 冇错啦。 系啦，咁佢就留意到嗰一 pair 嘅男女咧，一个咧就喺佢开始播呢个片嘅时候咧，一个女仔就喺度耷低头睇书啦、因为即系呢段片即系因为个个都睇过晒啦嘛。咁另一个男仔咧就开始咧攞部机开始出嚟喺度打咯。咁当然佢未飞噶嘛，因为即系仲喺度停紧喺度咁喺度播呢段片啦。跟住咧嗰个空姐同佢哋讲啊，唔该你两位，你哋一定要，尤其是你坐喺呢一行嘅位置，佢话你一定要留心呢个片段，唔可以分心。跟住咧，嗰个女仔喺度即系秒嚟秒去， 系啦，越嚟傻啦，真系。 做咩话我无端端 咪 咯？ 系啊，要睇 睇我唔起啊！而家 我有人权，我有自由。 我知你系空姐，系啦咁样。 跟住秒嚟嘴嘅时候咧，个空姐再讲话，你要留，如果你 咗一巴， 唔系咁，佢又冇喐手嘅。佢话你再唔留心咧，我哋会请你落机。结果佢哋真系继续藐视佢咧。真系请咗佢两位落机咯，就系、是、因为佢哋冇睇呢个安全飞行安全指引。 喂，我平时上堂都系咁噶。 系啦，嗱， 老师都冇请我出课室。 但我觉得几好、啊，会唔会咁啊？即系如果呢个嗰个公司嘅规矩嘅话咧，跟住跟翻住个规矩去执行，我觉得冇做错，同埋佢系有善意嘅提醒先啊嘛。 啊，有提醒嘅。 唔系话你定咗规矩就代表合理噶，有乜理由个规矩系话冇睇你做示范，我冇得搭飞机啫？ 但如果嗰个规矩系你唔睇嘅 话，我又唔系揸飞机 嗰个。有咩事嘅话咧，你唔识得喺侧边度点样开嗰只紧急逃生嘅门啊，嗰样嘢嘅话， 都唔系我开嘅，佢开噶嘛。 但系你会影响到其他乘客嘅安全啊嘛，所以要你睇嘅话，我觉得如果你就算揸正嚟做，间间航空公司要咁样做嘅话咧，我都唔会怪佢哋，我会跟呢个规矩。 嗱，除非咁啦，你叫我买呢个位之前咧，你讲到明俾我听噶啦。你买呢个位置除咗要俾钱之外咧，仲要上堂嘅。咁我就锯啲啦，条气真系。 讲真，呢段片又好，佢哋嘅示范又好，理应系个个都要睇嘅。 但 系 理应同埋必须系两样嘢嚟噶嘛，一个系规矩，一个只不过道理劝你啫嘛。 我睇到佢最尾有一句咧写住咧，佢话乘客其实咧唔可以拒绝服务员嘅指示嘅，原来 系。 系啦，即系话我阿空姐或空少叫你做嘅嘢，你一定要去。 嗰个系泛泛嘅讲法啦，咁但系我又唔信，如果佢对你即系无理要求都得噶嘛，系咪先？ 真系有啲污糟啊，你系咪做开清洁噶？ 通常 洗佢， 通常调转嘅啫。你会发觉啲服务员拒绝唔到客人啲要求嘅啫嘛，真系。喂、啊，因为咁咯，佢以后咧不停巡嘅时候咧就突击嘅 ，coffee or tea 你要 coffee 啊，考下你。头先我同你讲个头生钟喺边度？吓喺左边，答唔到啊嘛，冇 coffee， 系啦，咁继续行啦。 要吹啲咩嘅？ 系啦，红酒、白酒，你要走啊嘛？点走？话帮你点走嘅，答唔到啊嘛，冇得饮酒。哇，咁啊唔错啦。 咁几好玩啊！ 系啦， 咁嗰两个乘客有冇投诉啊？ 冇啊，因为佢真系犯咗规啊嘛。 风险公司所生产嘅电信设备。美国商务部随即宣布，将华为同70间附属机构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单。华为回应话，愿意同美国政府沟通保障产品安全的措施。如果美国限制华为，不会比美国更安全，也都不会令美国更强大，只会迫使美国使用劣质而昂贵的替代设备，在 5G 网络建设中落后于其他国家，最终伤害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权利。不合理的限制都会侵犯华为的权利，引发其他严重的法律问题。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带来炎热的天气，同时骤雨影响广东，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有几阵骤雨，星期六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41点，升72点，成交金额4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7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1.2跌2.8，盈富基金28.5升1毫，美团点评60.15跌5仙，建设银行6.35升5仙，中国平安89.85升1蚊，友邦保险77.2跌2毫，中国生物制药8.15升4.7。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10.085，瑞士法郎7.784，澳元5.427，加元5.841，新西兰元5.143，欧元8.7979。每百日元对港元7.1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3。日经平均指数报21058点，跌130点。港金现价报12132元，升14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5.55美元，卖出129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方向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嘅。而家有两条车龙，咁一边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亦都影响到咧而家青沙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系挤塞嘅。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是、大埔公路方向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龙尾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咁另一条车龙咧就系、是、青沙公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都是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而家市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仲系有车龙嘅，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啦，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系繁忙。喺九龙亚街路加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先达广场。场对开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方向调景岭、西贡公路南围落斜方向西贡、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通常唔够运动，可以争取喺小休嘅时间做下伸展运动，喐一喐，咁就健康啲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放眼世界，耳听八方，带你周游列国，饱览世界天文地理。 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家慧坐镇，同你齐齐了解香港特殊教育嘅情况。 我林慧仲会走访本地中小学，了解本地教育对 STEM 嘅实践。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至十，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有快乐。 我是达哥，青年人找工同打机一样都要有工粮。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就业辅导、职前培训、工作实习同有薪在职培训。15至24岁副学位或以下的离校青年就可以参加，费用全面，仲有津贴添。有展翅青见，找工不再卡关，即上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冤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广播走入社区 CIBS 宣传街站，向大家介绍点样申请基金资助制作电台节目。 今日中午十二点至晏昼两点会去到葵涌和义合道熟食中心附近， 下昼四点半到六点半九龙城衙前围道一带， 紧贴我哋行踪，留意 RTHK CIBS Facebook 专页， 现场仲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这么近那么远， 在那遥远的附近， 在那遥远的附近之， 你 不是未去过啊？ 你 不 是未去过啊？ 好彩我哋今日呢就係讲荃湾嘅下咁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嚟呢电话埋1872388187388啦。咁啊未读大家啲留言之前呢，咁啊都可以开估下先嘅。先我哋同大家玩咗两个荃湾典故游戏嘅。一个呢就话 之前叫咩名 字啊，係啦，我觉得呢佢网上面写就係咁写，但我有啲怀疑唔係好真確，因为点解呢、你听落会觉得好似唔係好合理嘅。佢话荃湾原本嘅名字呢係叫浅湾。 因为浅湾边个浅啊？ 浅水湾个浅，浅湾。咁点解要改名呢？佢话因为咧有一种叫做龙游浅水糟虾戏，即系唔吉利啊！ 哦、 即系你浅啊嘛，即系冇好多水可以，系啦，就会觉得好似即系名嘅意头唔好，就同埋我怀疑佢可能咧阿婆讲啊名啊名啊咧，佢浅湾嘅浅湾浅湾咁变咗荃湾咁样。点解我话咧唔系好合道理咧？如果系咁嘅话，咁浅水湾个名神早改咗啦， 系 咯，佢咪仲衰系咪？ 可能嗰边啲人冇口音啊嘛， 系咯，咁啲人冇口音咧， 系佢用英文啊嘛，同埋人哋 可能系咁样啩，咁 啊，佢有个观音庙喺度，系咪啊？咪嗰个咪观音像啊？荃水湾嗰度， 即系咁样 有人镇住，即系有啲神。 观音都系之后嘅事嚟噶系嘛？开房嗰时未有噶系嘛？ 嗱，仲有喎，仲有个资料喎，阿宇咧帮我哋揾到咧，就话咧，其实咧喺百几年之前啦，荃湾咧仲系渔村嘅时候咧，好多海盗啊，所以咧亦都被叫个做贼湾嘅。 你讲清楚啲， 贼啊， 贼， 唔系贼， 唔系贼， 系贼嘢嗰个贼， 系啦，唔系按摩贼。 贼 湾啊， 因为好多海盗去， 我呢个真系未听过。 我都见到个资料有讲到咧，叫做浅湾嘅， 系啦， 呢一个名 真系话咁叫嘅。咁究竟点解？好啦，头先第二个典故咧，就话咁点解啊？发达去金山，发冷去荃湾， 系咩嚟嘅咧？ 哇，呢个真系咧冷门到爆炸。佢话原来早轮咧喺呢一个荃湾嘅大帽山附近一带。佢话咧会有，唔系佢话喺大帽山一带有好多呢一个咧马钱子有毒嘅，寒凉有毒性。咁咧某啲季节咧呢一啲剧毒嘅种子咧就会跌落条小溪度，啲溪水飘下飘下，仲去到荃湾嗰度，令到荃湾啲河水污染咧唔适合大家饮用，饮咗咧就会令人发冷。再加上当年呢度咧地区比较偏僻荒芜，冇乜医疗设施，所以咧啲人就会咧一讲就话去荃湾想发冷你去啦，诶嗰啲水啊饮有毒噶，好多嘢麻烦噶咁样。 咁样 系、 啊，即系一个诅咒嚟 嘅。唔系诅咒，即系话俾你听嗰度比较恶劣啊，系啊，咁所以先至会有呢一句咧，发达去金山，发冷去荃湾。佢话呢个咧就真系好多荃湾老一辈嘅人咧，可能先至会有印象啦咁样。咁、究竟新一代我哋有啲咩地方可以玩？有咩地方可以去咧？ 嗱，我哋嘅听众有好多嘅，但其中一个咧，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谂下嘅，因为呢排咧变咗一个文青嘅地方啊，好红嘅，就 系 呢个南风沙厂。 系 佢咧就话系喺六七十年咧就起咗噶啦，咁用咗四年嘅时间活化咗啊、所以咧而家就变咗咧呢个荃湾最新嘅一个景点嘅一个文创空间咁样咯。 系系， 佢话咧里面咧就有一啲好多我哋嘅听众都会话嘅，有一啲嘅图画 系 好靓嘅。俾大家打卡嘅，另外咧就总之就 crossover 几样嘢，文创、历史、工业风等等，大家咧想扮文青嘅话咧。 可以去嗰度影相， 系 啊，真系唔差㗎喎。另外呢，荃湾呢就有啲街道名呢就好鬼得意嘅。咁啊嗱，记唔记得有一个有一条叫关门口街啊？ 系啊系啊，荃湾嗰度啊，好得意 啊。咁原来点解佢会叫关门口呢？咁啊原来呢，即系佢有真系有历史记载嘅。咁话说呢个关门口村呢，已经系三百几年前呢，即系1705年咧已经喺度啦。当其时咧，就陈氏家族同埋邱氏家族咧，就系去到嗰度叫做老屋墙啦。咁即系而家嘅大窝口一带啊。咁佢话咧，之后咧就有啲姓范氏家族咧，就姓范嘅，即系范氏啊家族咧就入咗去。咁佢哋咧就以农务为生嘅。咁佢因为堤坝上面咧有一道关闸作为出水口啊。所以咧嗰条村咧就叫做关门口村咯。 哦，所以我成日行过嗰度嘅时候咧，我见到呢条街名，我话点边个谂出嚟嘅咧？山门口村啊，山门口街啊，咁样啦。 关门口咯，系好文雅。 系啊，同埋我唔知咧，如果你数一啲叫得意街名咧，唔知荃湾会唔会都算系数一数二？因为咧，成日你听我哋交通 DD 报嘅时候咧， 系 嗰啲咩大波方、二波方、三波方、四波方，好似真系一路去到四波方噶。你都谂紧咁多波嘅嗰度真系啊？ 车波波， 咪就系车波咯，咁多嘅点解？嗰度零舍古灵精怪嘅，真系。 佢啲名就比较特别嘅。 系啊，同埋咧有好多古色古香嘅名咧，嗰啲咩村龙街啊，咁、其实佢全部都系喺即系嗰度都会有搞过呢啲咁样嘅即系展示啦。咁咧，你话最近原来游客咧都逼爆过荃湾嘅。 系， 我睇新闻咧，佢话继土瓜湾之后咧，佢话喺沙咀度啊，喺嗰度一带咧，直情点解佢知道嗰啲都系内地游客咧？佢话早轮俾人影咗条片咧，就有几架旅游巴，全部都系写住内地嗰啲旅游团嗰啲名咁。就喺嗰度真系逼到咧，连阿 Sir 都出嚟维持秩序，但系都话搞唔掂。咁早轮咧，我有亲戚， 沙咀度真系好多嘢食噶。 系啊，咁而我早轮咧有亲戚咧，佢就嚟香港即系玩嘅时候咧，佢就去咗嗰个阿孖辫妹嗰个叫做广场嗰度啊，孖辫有钱富人广场嗰度，好多人，嗰度亦都成为咗咧，即系好多游客咧而家落去歇脚嘅酒店咯。 系啊，因为嗰间酒店相对地，因为叫比较偏远啊嘛。 系， 咁咧同埋咧。即系嗰个大厦，即系嗰个酒店咧，其实都几大噶。咁所以咧，好多内地团游咧，都入去嗰度住咯。所以荃湾唔系，同埋荃湾个市呢个社区咧，真系吃喝玩乐样乜都有噶嘛。 齐晒噶嘛。 系啊，所以都入去住都系一个方便嘅。 嗱，你头先讲到沙咀道，我哋讲下食嘢先啦。咁样好唔好？嗱，我哋咧就有话咧，就沙咀道咧，佢嗰间。即系成条街啊，有好多地方咧卖嘢食嘅，但佢哋嘅店名咧都好搞笑噶，好多咧就系咩咩太太、咩咩哥哥、肥妈，又有一个即系唔系嗰个肥妈， 即系比较系啲街坊啲嘅名嚟 嘅。妈子嘅即系老妈子嗰个妈子啊吓，跟住阿三婶又有一档咁样嘅，即系成条街咧好多嘅铺头咧都用一啲嘅亲戚嘅名咧嚟起名嘅，咁所以话咧啊，荃湾嘅街坊咧好似特别有人情味咁样噶咯。 系啊，嗱，咁咧喺荃湾咧，我觉得咧有一条。路线咧就应该好多人都有听过啦，嗰、那个源泉古道咧。 我就想讲呢个都系你讲先嚟。 唔系嗰阵时我最初点接触嘅咧就系、睇新闻，就话咧试过有两个唔知嗰啲九十后嗰啲学生妹咧，定学生哥咧，佢就话咧想贪得意试下咧。行路翻学嘅滋味，佢好似咧就系话 边度行去边度。 嗰阵时佢就话佢系由荃湾 去到 边度咧， 井嘅成条路啊， 佢行出去啊，佢好搞笑。跟住我就话，乜呢条路可以行嘅咩？原来咁样真系 系。嗱，我睇过一个报道咧，佢就话咧呢个可以系一个放假嘅好去处嚟嘅。即系如果你要行咧，就即系可以由荃湾一路经，最后尾咧就可以去到元朗嘅大堂噶吓，全长咧12.5公里嘅，咁啊大约要5个钟头嘅。但点解要行呢？就因为佢里面咧系有好多嘅，你可以算系一啲嘅古迹啊，或者已经咧系荒废咗嘅村落嘅一啲嘅地方嚟嘅。譬如当中咧就会见到呢个莲花山公立学校啦，即系我见到嗰啲相咧，其实都几靓噶。咁你沿住山去睇嘅时候咧，另外咧亦都会有唔同嘅景点你可以见到嘅。不过咧亦都有一啲嘅行山嘅人士提翻大家，因为个路咧其实几长嘅，而且有好多小路，你有机会行下行下，唔知去咗边度嘅。所以话如果你净系谂住行少少嘅话咧，好行到某个景点咧唔熟路嘅话。 调翻转头原路走就最好啦。 系啊，嗱，咁所以呢个完全古道咧，即系你唔好当系太过新手咁样去行咧，可能你都有翻即系少少脚骨力，你先好挑战嘅。咁头先咧，你一讲开美食咧，我突然间谂起，其实我都话晒成日喺荃湾度出没咧，我就记得啦，喺嗰个路德围嗰度咧，嗰度有好多嗰啲叫做街边档咧，佢唔 系 小贩嚟嘅。 豆腐花好出名噶。 嗱，我唔豆腐花我唔記得， 但我哋有聽眾咧同我哋講嘅就係話咧三蚊碗豆腐花就係呢個路德圍嘅，另外有個聽眾咧就話兩蚊碗豆腐花，但佢就冇話係咪路德圍咯，我都好想搞清楚。 因為嗱豆腐花我冇乜印象，因為可能好多其實我又見我睇唔曬。我嗰次咧，因為嗰陣時我點解成日會去路德圍嗰度咧？因為佢有牙醫啦，仲有睇耳鼻喉科嘅診所啦， 好多診所。 我係由睇醫生嗰度發覺，咦，嗰度咁多嘢食嘅真係。 佐敦啦咁。 係啊，一樣咁多啊嘛。咁咧，我第一次見到咧，嗰度有咩嘢食咧？佢有一個係嗰啲狗仔粉啊。 哦。 我就話喺嗰度咧，嗰度成條路德圍咧，嗰度嗰個嗰個框框咧，我話有狗仔粉喎，我就其實我未食過嘅，但我見到佢寫住咩懷舊狗仔粉啦，跟住咧嗰陣時佢推介有一個咧，就話用原隻火鴨腿。炖咗呢一个咧，系啦，即系佢其实系好似嗰啲叫做碗仔翅嗰啲 friend 嚟嘅，但系咧佢嗰啲咧就唔系落嗰啲碗仔翅嗰啲唔知咩鸡丝或者冬菇嗰啲料咧， 佢就有鸭丝， 佢话攞成只火鸭腿炖成嗰个鸭丝，佢话咧哇香浓啦美味啦咁样啦，咁又唔贵，都系十零廿蚊一碗啦， 好街坊嘅， 系啦，咁跟住一路杀落去有啲咩特色嘢咧，譬如话有一档咧。我哋早排咪讲鬼电影嘅时候咧，我哋咪话有套叫鬼巴士嘅，咁跟住原来佢里边有个老细，其实都讲咗佢个铺头名出嚟，因为佢个老细咧 就系攞住嗰个名， 佢系参演呢套电影做其中一个角色，佢话红咗之后咧，其实我冇睇呢套电影啊，佢话嗰阵时好红。佢就攞咗呢個直情攞咗呢三個字咧，就做佢嗰個鋪頭名，就賣咩嘅咧？又好搞笑喎！我喺度睇我賣咩嘅咧？就賣嗰啲咩雞腎啊？唔係啊，賣嗰啲咩雞腎、鴨腎啊？ 即係山腸、墨魚腎嗰啲。 係啦，賣嗰啲凍食喎，好多人排隊嘅喎。係啦，咁然後斜對面北船種咧有啲咩咧？譬如會又有一個咧，我就算唔食炸嘢咧。都好想试下嘅，佢有个唔系啊邪恶软壳蟹啊， 哇！ 佢系用呢五个字嚟做招来咧，嗰只软壳蟹咧大过你个头咁样咧，就劈喺嗰个，好似系劈喺嗰个嗰个叫咩饭团嗰个桶个咩 啊？ 嗰个叫咩啊？手卷，系啊，饭团嗰个桶 咁。 手卷， 好彩人 好多，真系好多嘅，即系你就算喺度兜圈咧， 好多美食嘅嗰度， 系啊，同埋系好多游客嘅，我真系同意。 如果你讲路德围咧，我哋嘅听众咧都有留言啊，有个咧就话嗰边咧有一间咧就系食呢个鱼汤面嘅，有一间咧就系食泰国菜，佢话咧好出名噶，即系住喺荃湾嘅街坊咧就会知道噶啦。呢一间嘅泰国铺头咧长期排长龙嘅，咁啊大家就知道，如果要揾食嘅话，起码有两条街去荃湾去揾 啦。系啊，但系如果想行嘅咧，我有。我推介咧叫光板田村，系咪似好日本噶嘛？ 系喎系喎。 光板田村咧，点解会咁特别咧？佢因为咧，佢度即系系一条村啦，咁系但行上山嘅，但系咧竟然咧有啲义工带埋小朋友咧去画嗰条村，将佢美化咗。好靓噶！佢将啲楼梯 真系好靓喎！ 佢将啲石啊屋啊画到成间屋仔咁。 哦，喺边度啊？光板田村啊！ 你睇下，佢跟住譬如有啲铺头，佢又会帮佢写咗啲名啊、音店啊咁样。 O K 喎，真系 好靓啊！你睇下画到真系全部画嚟噶， 系喎，真系 好缤纷嘅，色彩缤纷。光板田村啊！ 好啦，我哋讲咗咁耐，轮到你咯。 Hello， 唔知你故事系点样咧 ？Hello， 何小姐。 系，你好啊。 你好，你好。風水發佈人， 我咧就係荃灣友嚟嘅，我想介紹兩個地方啦。咁第一個咧，其實好多人都知噶啦，就係川龍啦。咁我咧就好多時同屋企人啦，帶埋只狗啦，又帶埋老人家咧，就上去飲茶嘅。咁咧就即係一泊到嗰度車咧，咁然之後即係有一個咧就有上蓋咁樣嘅。咁咧就即係老人家一落車就可以行埋去飲茶啦。咁又可以帶狗啊，最主要就係因為有隻狗啊嚇。咁咧就嗰間鋪頭咧好有人情味嘅，就即係。佢就即係見到啲老人家，佢又特登揾張近啲嘅台啊。其實嗰度咧就係星期一至五咧，嗰個露天就唔開嘅。咁佢話俾唔知食環署捉定乜鬼嘅。咁啊，但係咧，如果係即係佢有時見到帶住老人家咧，佢都冒險咧，就開一張台俾我哋。 咁搞笑，即係佢等先，你佢個地方，你川龍係講一條街定咩啊？ 喺個地方， 川龍飲茶，即係 係啦，一個茶樓嘅， 上到山嗰度㗎會。 系啊，即系川龙嗰个山嗰度，你如果喺荃湾咧搭 van 仔上都得， 属于系大帽山山脚嗰个位置啦。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茶寮。 系啦，但系咧就即系嗰度饮茶咧，就系要自己去洗杯啊，自己去攞嘢食啊。 咁 但系 啲嘅一啲茶楼咯，嗬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同埋佢食嗰啲嘢咧，都OK 啊，啲嘢几好食嘅。 系 OK。跟住咧，跟住咧。 咁另外一度咧就系荃湾乐安排潮汕市场，我唔知你有冇听过啦。 冇听过，真系 想你话俾我哋知 喺边个？ 咁咧佢就系过咗青龙头啦，就未到黄金海岸嗰边嘅，咁、就系要行入去嘅，就即系以前唔知你知唔知就系咸水盐咸水化淡厂嗰度。 哦，我知道，咁我知啦，系啦，佢系咪动咗个牌咧？成日都写住话有个即系嗰啲咩跳蚤市场咁样嗰度而家。 咁啊嗰度咧就系星期六星期日先开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啲嘢咧就好垃圾，但系咧你如果系细心嘅咧系执到靓嘢嘅。 例如咧有啲咩好嘢？ 有啲名牌，有啲我唔知佢點攞翻嚟咧，但係係真嘢嚟喎。咁另外咧就係即係有啲一入去咧有一間咧就好即係買嗰啲化妝品啲板嗰啲啦。咁啊，全部都係啲靚嘢嚟嘅。咁但係啲板，我即係又係唔知佢點解佢攞到啲房。咁但係真嘢嚟嘅，係逢星期日咧，如果係好天嗰啲，就好多人去，即係我哋啲太太們咧就去抄噶啦。係係好平下嘅。 佢有得跑車喎，想問。 係啊，我有知道嗰個地方，但我冇去過啫。我成日都見到佢寫住有個跳蚤市場。即如果你話入到去黃金海岸個頭嘅話咧，我大概知咩地方嚟咁樣，即其實係值得推介喎。如果你咁樣講嘅話，熱鬧㗎係嘛？ 熱鬧其實咧就我諗係一定要揸車去。如果係搭巴士去咧，你要行入去都要成十分鐘 咯。係啊，因為佢落咗去個即環街笠咗落去咁樣㗎，係啊。 係啦係啦，咁我覺得都幾值得去嘅。如果你係即星期日啊，咁有啲都係一個好去處。飲完茶之後，揸架車去嗰度落安排嗰度行下。 咁你有冇挑戰過頭先我哋講嗰條源泉古道啊？ 去過啦。 真係啊？你行曬定點啊？淨行咗一小段咁啊？ 都行晒，行到上山嗰度系好靓。 哦，但系辛唔辛苦咧？ 都辛苦啊， 系都算系嘅，睇住自己体力啊， 几个钟 吓，辛苦过龙脊好多咯。 哇！啊，咁啊，真系多谢你呢个荃湾之友嘅推介，有得即系茶寮，又可以行下嘅咁样。OK，thank you 你， 小姐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哇，呢几个地方系得意。 你行过，但系你冇，你唔会行入去咯。即系话，如果你冇车嘅话， 系 咪？即系嗰度头先讲紧嗰个跳蚤市场啊。 嗱，但我觉得咧，真系要讲多次嘅就系 David 咧喺我哋嘅网上面咧。佢擺咗好多好靚嘅圖片，同埋講咗好多唔同嘅路線圖啊！就係講緊咧，如果你喺荃灣，你要睇風景嘅，要點樣行？你要揾食肆嘅，又要點樣去？阿 Kelvin 就話嗰啲食肆啊，佢話其實你哋分開三日講都可以啊，早餐又有推介啦，午餐又有啦，晚餐都有啊，有曬相，有曬路線圖啊！咁啊，所以大家如果咧都即係要自己捐窿捐罅揾下咧，荃灣有啲咩好食？好玩好睇嘅话呢上我哋网上面 我 哋嘅听众。 真係唔难 啊，係啊。好详尽啊，真係讲得。 好吸引啊，同埋。 咦女 二台通识60秒。 啱啱考完试想搵工做有咩好介绍啊 ?5 月23号劳工处展翅升建计划喺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会举办青年搵工日。咁就啱晒你啦。入面有超过1600份全职及兼职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专门俾15至24岁学历系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㗎。 咁吸引，咁不如我哋一齐去咯。 我梗系去啦，当日仲有爆机达哥到场打机兼分享职场入门攻略添啊！ 哇，正喎、啊！等我都上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嘅网页，同埋去佢哋嘅 Facebook 个专业人人有本事了解多啲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崔洁彤、魔力 二台通识60秒。 赤脚亦感到落头，试过与你为贪欢乐自由放任远走，懒理世界梦想涌进星宿，浸过两臂汗水请继续流，为何要淡忘，为何要淡忘年轻的心在狂， 曾是那样狂，从未怕阵亡，无从放弃，纵使累透，世界继续去，我也继续追，青春的火里快烫滚身躯，细说就算是痛亦需闯下去，冷雨会粉碎，拼皱了字句，唱尽了心里暖暖的火堆，叫喊别怕，做我活都不屈便对，回头总终一百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私营残疾院社康桥之家前院长张建华被控37年前任职视障学校活动助理期间，五度非礼一名视障女童。今日在区域法院被裁定五项控罪全部成立，押后到6月6日判刑，被告即时还押。暂委法官连锦雄判刑时话：女事主的证供可信，能够为事发经过提供足够证供，认为女事主并无动机污蔑张建华，而张建华的供词不准不实，是根据控方的证供度身订造自己的供词，因此不接纳他的证供。张建华涉嫌在1982至1986年间在学校图书馆、梯间和康乐室等五次非礼女事主。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公布，今年公务员加薪净指标在扣除递增薪额开支之后，低层加3.13%，中层加5.08%，高层加4.58%。委员会下星期四会再开会确定数字。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黄孔乐话，初步认为结果合理，由于预料未来几年递增薪额会继续增加，已经向局方反映忧虑。华员会会长李葵燕话，公务员加薪受非薪酬因素影响并不合理，会继续同政府商讨如何调整递增薪额开支的问题。立法會民主派和建制派朝早舉行協商會議，討論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的困局，雙方會面大約20分鐘就結束。建制派班長廖長江在會後說，建制派本著誠意開會，但最終看不到民主派有誠意，認為沒可能達成共識。民主派會議召集人毛孟靜說，民主派提出要求建制派遊說政府撤回修例，並堅持涂謹申是合法合憲的法案委員會主席，但建制派都說不。他說會面後更了解對方的想法，亦一如所料未能達成共識。毛孟靜強調，整件事的始作俑者是政府，要解決危機必須撤回修訂或擱置。美國阿拉巴馬州女州長艾維簽署被稱為全美最嚴苛的禁止墮胎法案，新法例在6个月后正式生效，列明除非证实胎儿危及母亲性命，否则一律禁止堕胎，即使被强暴或乱伦成孕的女性都不可堕胎。违例协助堕胎的医生将面临判囚10年至99年。共和党籍的艾维一直反对堕胎，他发表声明强调所有生命都宝贵。多个民间组织和民主党人声言要入禀法院挑战这项新法例。有民主党参议员形容，阿拉巴马州等同将强暴和乱伦合理化，受害女性必须保存罪犯的胎儿，协助堕胎的医生刑期可能较罪犯更重。天气方面，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炎热，有几阵骤雨，星期六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36点，升68点，成交金额4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7点，升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0.8跌3.2，盈富基金28.5升1毫，美团点评60.15跌5仙。建设银行6.35升5仙，中国平安89.85升1蚊，工商银行5.56升8仙，友邦保险77.2跌2蚊，77.2系跌咗2毫，中国银行3.52升3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09.51。瑞士法郎1.009，澳元0.692，加元1.344，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6.879，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042点，跌146点。港金现价报12,132元，升14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5.41美元，卖出1,29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剧场等观众同艺术家相遇，你肯行多一步，自然多一分乐趣。 可能你而家系上网搜寻，令到你明白，一阵间我要阅读啲乜，咁样你嘅阅读先至有趣，而唔系一种我入到剧场坐低你 serve 我啊。其实呢啲系好错嘅阅读关系嚟噶嘛。 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播出嘅《艺文谷》，欧海星就请嚟香港小剧场奖创办人兼召集人曲飞，讲讲今年小剧场奖同本地小剧场生态。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0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嘅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6月6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或者喺5月16号出席公众咨询大会。临时建议可以喺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埋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27-126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我觉得呢个人相当之浪漫。今次的作品是想表达在他心目中，浪漫虽然是一刹那，但记忆是可以永远的。尤其是都市人，相爱要规划的事太多了，很多时会因为这样失去了当下的感觉。格自己填词林若琳，编曲张呢烟，监制舒文。上晚两个星期上升3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12位有 Edgar 嘅 Tonight。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钢铁有泪，点解钢铁会流眼泪嘅呢？ 因为地盘嗰啲铁通啊，喺呢个大雨之中咧淋到湿晒啊，咁咪喊咯。 咁钢铁流泪会唔会有问题噶？ 钢铁流泪梗系好危险啦，又乜嘢会触电同漏电啊，会俾雷劈嘅。 但系钢铁有泪其实系首歌嚟嘅啫噃。 咁就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啦，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后开工，做足安全物放松。我系 Hanna 谷子乔。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饮完茶翻嚟啦，今朝咁大雨，你就唔好落去饮茶啦，好危险噶。 哎呀，有乜嘢危险啊？喺楼下饮茶啫嘛。啊 ，Hanna， 我买咗啲点心过你食啊，你慢慢食下，我最锡我个女噶啦，真系啊。 啊，有点心食啊？哎呀，早知豪仔就唔使落去买早餐啦。 吓、啊，你个老公买早餐俾你入咩？佢又唔使翻工啊？定系又话唔舒服，所以唔翻工咋？又喺度炸死炸病啊！ 哎呀，妈咪啊，你唔好咁话佢啦，佢勤力噶啦。 唔好咁话佢，哎呀， 哎，我去开门先。 啊啊，喂，咦，你做咩唔翻工啊？ 妈咪啊，唔好喂喂声啦。 是但啦，屋企得嗰三个人，我唔系嗌你啊女，明即系嗌佢咯，佢知噶啦。 又好难讲啦，外母，你知你而家老人病啊，好鬼麻烦啊， 自言自语啊， 失常啊，呢啲讲唔埋噶嘛，点知你左眼见到咩噶，系咪先？ 咪见到鬼咯。 咪就 係 囉，你同邊個講嘢我哋都唔知㗎嘛，你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啊，老婆你話係咪 豪仔啊，你唔好成日都係咁話媽咪，你激親佢啦。 喂，你答我啦，做乜又唔返工啊？唔返工唔賺錢，又要我個女兒自己一個人返工啊，供樓養家啊？ 屋企冇諗住養埋你㗎，你係自己黐埋你㗎啫。如果唔係我同你個女兒兩個供一份婆一份都唔知幾好，我揼揼掂啊，真係。 我唔生我女兒，你邊有呢個咁嘅老婆啊？ 嚇、哎！媽咪啊，你知道豪仔其實佢喺地盤做嘢㗎嘛，而家天氣咁惡劣，咁佢就未必要開工嘅。 啊哎呀 ，Hanna， 你真系哎呀，即系有咩理由份工啊？因为天气恶劣就唔使开工噶。咁大个人啊，惊嗰少少风雨都经得唔起我话个风雨啊！ 咁又系啊，外母。 落去饮茶啦。 我啊真系唔惊恶劣天气啊，因为屋企嗰啲人仲恶劣过恶劣天气啦，系咪？ 做咩你话自己啊？ 哎，但系咁样啊，横风横雨咧，就唔系你个人想翻工就翻工嘅。地盤暴風雨過後都會有積水啦，你唔使驚，外母唔係講你喎，有廢積水。 我擔心你個乾友啫。 咁啱啲工友用嗰啲電動工具或者設備有任何損壞嘅話，可能會觸電同漏電啊！唉，外母啊，一個唔覺意你電瓜咗啊，大件事啦，係咪啊？ 哎呀，你夠啦，你唔好咁樣激媽咪咯，都話。 媽逼我先嘅咋，真係唔係點啫？ 媽咪啊，媽咪，咁所以咧，其實咧落完大雨之後咧，地盤工友咧係要必須清理好積水啦，減低呢個觸電同埋漏電嘅機會㗎。佢唔係唔翻工㗎，佢好勤力㗎，真㗎。 阿女啊，你做咩又喺度幫住曬佢呀？嚇！ 唔幫我唔都幫你咩？哈哈。 喂，我想话啦，会触电同漏电，会唔会咁夸张啊？ 系真噶，所以咧，工友要识得点样预防触电同埋漏电嘅情况出现咯。 啊，呢啲嘢都有得预防嘅咩？咁嗰啲人啊，即系你隔篱嗰个咧，特登做得唔好嘅，咁啊乘机搞到佢漏电又剩嘅，咁啊可以偷懒唔使翻工，唔使做咯。哎呀，啱晒个河车啊！ Hanna， 我话俾你听啊，有啲嘢咧真系冇得预防嘅，即系例如究竟系你有个点样嘅阿妈。你有个怎样的家庭，我知道是没得预防的，我从来都不会怪你的。 是啊，那不喜欢你走啦，这里不欢迎你啊。 嗱，外母，我告诉你，触电和漏电有得预防的，就是所有电动工具和设备都有接地的装置，电线应该摆高它，插了要避免潮湿，电箱的开关也要装这个漏电断路器，你明白吗？ 你说得这么复杂，想告诉我你那份工作好。 哎呀，忘记了，你真的小学都未读完，挂着逃学呢啲咁复杂嘅嘢，你真系唔识噶噃。 哎呀，唔系啊，妈咪啊，其实咧触电嘅后果可以好严重噶，所以咧佢一定要小心咁预防啦。落完大雨之后咧，工友系必须要重新一次再检查过嘅所有电动工具同埋设备，同埋 check 清楚所有嘅工作服啊、手套啊等等嘅个人安全措施装备，先可以再开工噶。 啊，你真系帮佢帮到出晒面嘅，不过，哎呀，我想话啦。即系大雨之后咧，地盘工友除咗要小心漏电嘅问题之外，咁仲有啲乜嘢要注意啊？我啊每日都提醒你个老公要注意多啲噶啦。 哎呀，多谢晒啦，外母。嗱，你要知咯，大雨之后咧，建筑工程啊，涉及某啲嘅工序，可能会因为大雨咧而增加意外发生嘅风险噶吧。 做咩啊？讲到啲咁专业嘅嘢就好吓，做咩朗诵咁样讲得咁好轻咁？做咩啊？啊！即是话增加咗啲乜嘢意外嘅风险先得㗎，讲完都唔知讲乜。 咦，妈咪啊， 咦，你问咁多豪仔嘅嘢嘅，你系咪开始关心佢啦？你哋唔再嗌交啦，系咪啊？ 唔系啊嘛，世界变喎，外母，你关心我，你识关心咁，你仲有心嘅咩？你仲会咁样对人好嘅咩？真系世界变咯，立法会都唔会再打仗咯，真系。 系啊，你都觉得唔会啦，系咪先？你系我个女个老公啊，你好即系、就是、我个女都好，我又点想你衰啊？乜你衰埋啊？搞到我女，搞到我女，即系搞到我啊！你明唔明啊？ 我都想啊。 但系你其实你一直都 我一直啲乜嘢啊？其实我一直都对佢好好嘅，系你哋唔觉得我针对佢啫，因为你自己对号入座。 哦、外母啊，我哋明噶啦。 咩啊？ 阿爸点解咧离家出走都系佢唔觉你对佢好啫嘛？你又唔觉你对佢差，我哋明噶啦。 唔好提呢啲，唔好提。 咩啊？你阿爸你讲紧啊？佢阿爸不知对我几好。 阿老啫嘛。 咪住先，你未对未答，你都未答我啊？即系增加咗啲乜嘢意外风险先得噶？啊，你唔好啊，要我女真系啊！哎呀，后生流流手生寡啊！ 哎呀，放心啦，外母，有你喺度啊，有咩惨都个手生寡先得噶。嗱，我同你讲啊，大雨过后一定要加倍小心噶，因为啲土壤咧可能会变得松动嘅。有啲地方咧，可能嗰啲隧道坑穴咧，会有泥土倒塌噶噃。 哎呀，阿女啊，一早已知道呢啲嘢，你又唔会泥足深陷啦，唉，真系惨啊，该会啊。 咁喺落雨期间咧，地盘工友系真系应该暂停工作噶，而且咧喺应该大雨嚟之前咧，采取适当嘅应变措施啦，例如啊，清洁呢个疏水道啊，开启呢个水泵啊，去防止积水啊，同埋咧防止工友接近呢啲危险斜坡等等，好多好多。嘢要注意噶，真系 哦，系啊，乜原来落大雨系会对喺地盘工作嘅工友咧有咁多影响嘅，唔怪之得你又唔使翻工啦。啊，不过我记得有一次只系好大风，行下雷咁啫嘛，你已经啊冇翻工啦噃， 系 啊，唔知系咪特登做呢份工啊，长期都可以放假啦吓。 唔系啊，因为佢除咗大雨之外咧，其实啲强风咧同啲雷击咧都会对豪仔份工有好大影响噶，妈咪啊，佢真系唔系咁懒嘅， 系啊，咁啊系啊，佢份人啊惊啲雷劈死佢啊嘛。 啊，你又错啦，外母。其实行雷嘅时候，点解我留屋企咧？我惊啲雷劈你咋、 哦啊？ 我睇定啲你有事，我破白车啊嘛！阿 Hanna 一个点识处理你先得噶，系咪先？我话你听啊，我哋如果做一啲户外高处工作嗰啲工序，譬如话外墙修葺啊、幕墙安装啊、外墙清洁啊、天台搭架嗰啲工作啊、楼边工作啊、高台作业啊，唔好望住我，唔系讲你嗰啲自作业啊，高台作业就外母啊，吊重工作啊，喺强风吹袭之下咧，我哋一定要停止工作。防止被强风吹跌，又或者避免咧被吹跌嘅物件设备所伤嘅吓。 好啊，咁如果你嗰啲工友已经做紧呢啲户外嘅高空工作嘅时候，突然间吹大风，咁可以点啊？即刻跳落嚟唔使做啦，系咪咁啊？ 咁又唔使嘅，其实咧最紧要系保持冷静啦，同埋即刻通知相关嘅人士喺安全嘅情况下离开嗰啲高处嘅工作地方就得噶啦。 Hanna， 你真系好记性。同埋你真係好理性，你真係同你阿媽完全唔似，佢冇人性嘅真係。 啊，不過佢應該聽唔到 嘅。啊，你咪撞窿嘅咩你啊？強風之後咧，工友啊一定要檢查工作台，同埋有關吊重設備係咪安全穩固先好重新開工 嘅。係啊，都多鬼餘嘅，行緊雷閃緊電嘅時候啊，都唔應該開工噶啦。今日特別喺高空工作啊，用乜嘢俾個雷劈中啊？係咪先？ 係啊，但你矮都唔代表你安全嘅喎，外母你要記住喎。 我未講完，我話你知你啲人噶啦，對老婆同對個外母幾咁好先得噶。 係啊，人心欲造啊，你應該自己體會到啦。施工之前应该要设计妥善安装避雷设施，还要拟定一个应变的计划。如果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工友应该立即停止户外的工作，回到安全的地方，远离外母。 嗯啊，讲咩话？ 哦 ，sorry， 佢冇写嘅呢句系。 你啊，身为工友啊，你就应该接受适当嘅安全训练同埋应变措施啊。而所有嘅避雷设施咧，都要记得定期检查同埋维修，知唔知道？ 系，我明白嘅啦，老婆。所以啊，外母，即系唔系我偷懒唔翻工啊，系因为你好恶劣啊，唔系因为天气好恶劣啊。 系啊。 咁我就翻唔到工，我唔放心啊嘛，我被逼嘅我系。 你被逼嘅，喂你啊，天气恶劣啊，话可以唔使去地盘开工啫。 咁即係好得閒啦，一年就365日啦，都好多日都天氣唔好嘅。咁你揾多份 part time 啊，唔好淨係喺屋企得靜靜喺度，乜都唔使做啊。樓下餐間酒樓請樓面你去做啦，咁我就會可以咧得閒落嚟揾你幫襯下啦，係咪先啊？唔好無所事事坐屋企啊！ 你有錢幫襯咩？你咪偷下慳下啲錢。 我都係入廚房先啊。恶劣天气后开工，做足安全物放松。我是 Hannah 谷子乔。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去到劳工处的网页 www.labor.gov.hk 填写全新的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又或者致电劳工处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喂，你有冇试过俾人哋嗌错名或者写错你个名字？ 有，我个王字成日都错嘅， 或因为即系大肚王或者三密王系咯， 我系三密王嘅， 系， 但我冇所谓。 会唔会唔开心咁样噶？ 唔会。 介唔介意啊？会唔会更正啊？ 通常都唔会， 都唔会啊。 系，即系除非你嗌错个名，无端端，喂豪仔啊， 咁即係你錯曬嘅話，咁就即係你同埋你可能你全日都要繼續工作嘅，咁你就會。啊！我係阿祖啊，咁，但我會好大方咁講，因為我都可能會嗌錯人名啫。 但係咧，我就好少人哋嗌錯我個名嘅。 咁你嗰個係藝名嚟㗎嘛？ 但係我真係有面盲症咧，我嗰次咧， 你認錯人啊嘛？ 上個禮拜啫嘛，真係好新鮮熱辣啦！我翻教會，咁啊有個傳道人講完嘢之後，我有嘢唔明白，我想問翻啦。跟住咧，我竟然揾咗第二個喺度講。啊！頭先我唔明講咩？佢話：你係唔係想講啊邊個邊個傳道？啊，系啊，唔好意思，我真系尴尬到不得之了。 我上次都试过， 两爆我都觉得。 我上次试过， 丑八怪。 见到嗰个人咧，佢系漫画家嚟嘅，咁啊同台，咁啊我哋嗰阵时即系头条嗰个周年纪念啊嘛，咁啊致庆啦咁样。跟住咧，我又衰我拗水吹，我真系同人讲，佢就喂好耐冇见喎，咁样。跟住佢话系啊，好耐冇见。我话后生咁多，点解而家你个样？佢话 要几时老 过咧？不嬲个样差唔多，唔系你之前头发短啲噶嘛？唔系我话你。之前头发长啲，你而家短好多。跟住佢开始佢话：我头发不嬲都系咁样嘅。跟住我又唔信，我唔系嘅，即系我怀疑。 你好有信心嗰个人系嗰个人。 系啦，因为我怀疑每个人对自己嘅发型可能个理解唔同咧，我走佢啦咁样。跟住再过一阵，我话唔系啊，嗰阵时我哋见面嘅时候系咯，你仲记唔记得？系嗰、那个一个唔知咩版权人嘅聚会度啊嘛，记唔记得？ 最末月末 系啦，系啦，我就衰喎，懒系要证实俾人哋听我唔系拗水吹喎。 我都系识佢嘅咁。 但我想讲，你点都唔够我一次。 点知点突然间又未讲完？点知佢同我讲，佢就话：哦，你唔系讲紧 边个前辈 啊 嘛？ 马龙啊！哦，你唔系马龙咩？我系一木啊！未完。我已经觉得好尴尬啦，好在揦翻扎沙，跟住佢话，不过好多人都认错我哋嘅，佢系我哥嚟嘅，原来两兄弟个样系似到饼印咁样噶，但系真系有少少唔同噶，哇遇到咧，哇对唔住， 其实你认错就认错啦，讲咩人哋似唔似饼印啊？ 唔系啊，真系一，佢 两 兄弟一样样噶，我真系以为我嗰次见到原来佢，真系噶，好似你同林一峰咁样噶， 解围啫， 系啊，唔系啊，真系似噶，真系系， 咁系咪真系兄弟？ 真系兄弟嚟噶，好似样噶，跟住哇系咩？原来嗰次你阿哥嚟 啊， 咁样真系， 系 样衰真系， 真系有时好样衰嘅。 我有一次喺街度见到一个前度，咁样咧就 唔系前辈啊，前度啊， 前度啊， 唔算好即系好短时间， 佢话唔算好熟， 你当 dating 过咁，唔算真系认真拍拖啦。咁啊见到面，即系大家一齐等紧过红绿灯，我咪照嗌咯。喂，阿边个啊？咁样系点点点倾完几句偈之后咧，转咗两条街之后，我发现我嗌错名，我嗌咗另外一个前度嘅名。 好嘢，好嘢， 劲啊！ 佢用呢个技巧咧。 劲尴尬， 等人哋唔会再揾佢啦。 唔系，我系想用佢话佢用呢个技巧嚟炫耀俾人哋听咧。 系啊，佢几个 前度何其多， 咪就 系 咯， 嗌错边一个。 系啊，等我谂埋谂佢系边个。 所以点解嗰阵时啲人话， 之后我真系好尴 尬。你有冇 say sorry 啊？跟住 我走咗，我走咗过咗两条街，突然之间喺条街度停咗喺度。咦，唔系，做咩我叫 Mary 啊？你叫 Peter Paul and Mary 咁样啊？ 唔系啊，你好在冇翻转头咋。如果你翻转头讲 sorry， 头先我嗌错咗呢个 Mary， 我知道我唔啱。Susan， 苏咩神？ 赌错啊，咁样系咪？ 我系 Susan Boy 啊， 系 啊，但系无端端我嗌错名咧，因为佢话咧，我今日睇到有个文章好得意啊，佢话有个人咧，佢就话佢出席啲场合，咁啊，佢写个名喺你个台前面啊，话啊你就陈大文噶嘛，写错咗，写错咗，佢又冇特别讲话错到系讲紧话陈大文啦，定系直情连个姓连名大姓都错啦，佢就好介意，佢就话咧，即系佢即刻就同人哋讲话你写错咗我名啊，咁 有啲好介意， 好介意要改啊嘛，咁样，咁但系佢就话啦，点解即系我哋会咁介意个名嘅咧？跟住佢话咧，佢见到原来咧有人曾经做过实验咧系咁样嘅，佢话可能你觉得自己唔重视自己个名，可能阿祖话唔紧要写错都会嗌错，但佢话原来心底里边咧。你又会觉得自己的名字很重要的。咁佢话咧，有人做咗个实验系点样呢？佢就揾咗一批人，可能十零个分开两组啦，梗系唔会话俾你听先啦。咁样，咁咧就发啲纸杯，即系可能你去啲场合你饮杯啊，有专属系你个杯嘅，写咗你个名字。佢话咧有譬如五个咧，特登咧就系写错嘅。 错系错串字啊，因为外国人啊嘛。咁但系错净系譬如你系叫 Gary 嘅，但系写咗阿 Jo 咁 样。唔系，我 谂 Gary 系啦。我相信咧，佢系会令到你觉得错得嚟咧，同你个名字有关嘅。即系可能你系陈大文咧，佢可能就写咗陈大明啊咁样嗰啲咧。如果佢系英文嘅，可能串错字啦。因为佢个实验学你话斋都外国做噶嘛。咁但系总之佢会令到你知道咧个名系就系你噶啦，不过就写错咗字。但另一组咧就完全系写得啱晒嘅咁样，即系你系 Joe 又 J O E 又冇错咁样。 咁然后佢做个实验就话咧，究竟有边一啲人咧会 keep 住个杯？ 嗯， 咁结果真系好神奇喎。佢话凡系写错名嗰啲咧，大部分咧个杯就抌咗嘅，完全冇 keep。 我又认同，如果嚟，因为我个 Joe 嘅全份系 JOE 啊嘛，好多时咧人都会写咗 JO 嘅啫。 哦， 系啦。咁你问你，如果我真系去到呢一个 situation 嘅话咧，我只杯一定唔会攞走咯。 系 啊，都 唔系 我嘅， 自己啊， 甚至乎我未必会攞添，因为我惊系另外一个人啊嘛。 佢又你又知一定系你嘅，但系咧 就会串啱系 Joe 噶啦。 系啊系啊， 串发错。 佢所谓会攞走，即系话所谓会攞走，即系话咧你用晒嗰个杯，成个场合你用完。噶啦，佢话咧写错字嗰啲咧，得好少人会拎走自己个杯，写啱字嗰啲咧，几乎百分百咧都会觉得不如留嚟做纪念 咯。因为属于自己咯，因为个名真系属于自己， 所以我哋都好紧要噶。猪猪猴， 哎呀，知道啊，黑豹， 嗌我个名，嗌我个名， 唔好嗌佢个名啫。 系啊， 你不过听日你放假咯，开始 系啊， 玩得开心啲啊， 玩得开心啲啦。 靓女加油，听日点唱啊？ 佢老公唔好嗌错名啊，真系。听日见，拜拜。